2600人康复出院。南韩新增731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大幅增加182宗，亦都系时隔一星期再次超过700宗。再多四名患者死亡，累积115900多人确诊，1806人死亡。新增病例之中，社区感染占692宗，近450宗喺首都圈。韩联社报道，在第三波疫情未平息的情况之下，疫情已经呈现第四波，全国各地零星出现中小规模的集体感染事件，政府防控难度加大，确诊病例规模随时可能增加。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同时中国东南沿岸天色普遍晴朗。在早上10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碧瑶之东北偏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天晴，日间炎热，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69点，跌566点，总成交金额5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3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7点，跌9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安踏体育132.4跌9.8，腾讯控股610.5跌12蚊，美团287.2跌6.2，阿里巴巴221.4跌6.8，京东集团286.2跌11.8。中国平安89.15跌1.25，小米集团26.05跌7.5，银河娱乐66.65跌2.9，友邦保险95.75跌2.3，盈富基金28.82跌5.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3，英镑10.82，瑞士法郎8.477，澳元5.993，加元6.158，新西兰元5.57，欧元9.345，每百日元对港元7.1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77。日经平均指数报28449点，跌651点。港金现价报1647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26美元，卖出1781.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去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九龙货仓。在新界青山公路葵涌段出九龙方向左转去国瑞路挤塞，龙尾在健全街。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还是挤塞，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和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选举事务处联合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玩游戏， 音乐选民有得拣。 今日音乐情人郑子诚为大家拣嚟嘅两首歌曲，分别有李克勤嘅《同日》。同埋张学友嘅《壮志骄阳》。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揀选你的心水歌曲，揀中最多人支持的歌曲的朋友，就有机会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由2021年4月1号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 0.1%， 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哇！如果见到个靓女着泳衣，你会嗌咩啊？ 哇，正正啦！ 系嗰个桂花田嚟嘅喎。 菜。 哎，冇错咧，个菜字。第二个字咧就系、是、我哋见到佢咧就会话，哎呀，我哋一定要咧尊咩佢啊？ 哦，尊重。 诶、哎，唔系吓，同你一样咁重噶嘛。 尊敬。 系冇错啦，个敬字嚟嘅。第三个字咧就系佢喺我哋公司啊，个个见到佢都会话佢真系好师。 好师奶啊！哦，蔡敬师奶。 唔系啊，我系人见人爱、车见车又在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咧好鬼烦，成日闹人嗰个咪得咯。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 早晨，早晨， 早晨， 星期三嘅风骚发汇人吓，咁啊，程振鹏咧继续佢嘅悠长假期，应该 last 一天噶啦， 系啦，祝佢翻嚟啊！ 系啊，唔系佢，但系佢如果买唔齐手信，唔好俾佢翻，佢就上香港玩都要佢买。 系啊，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蔡敬文， 啊、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傻仔豪， 系、啊，我真系你真系冇讲错， 我要叫佢做强壮豪先得。 系啊，我咧琴日其实都即系，丑事都唔怕讲啦，我琴日咧。即系做紧直播嘅时候，我都去咗两次厕所 啊 嘛。 系啊系啊， 我发觉嗰个拉肚子嘅感觉咧，今天都唔系几走开佢。 但系你有冇服药咧？请问喺12小时之前？ 都有噶啦，系啊，我都有食咗。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 嘟嘟嘟嘟嘟 嘟 咁都冇其他嘢可以服啦嘛，中㗎啦，如果唔係就 嗱嗱聲去醫生嗰度啦。 但有乜嘢比起呀，直播室裏面有兩個可以隨時按到 panel， 完全冇任何難度，甚至乎按得比我更好嘅同事喺度，令我更加安心 啦。你呢句說話除咗話自己按得唔好係啱之外呢，後面嗰句全部啱嘅。 唔係全部都啱呀，係 呀，全部都啱嘅，係按得比你更加好 嘅。係啦，所以唔錯嘅，唔錯嘅，係啦。咁啊，我哋今日咧翻到嚟咧，头先我哋已经讲咧，我哋又要做呢一个咧福尔摩斯探案一样啊。 系啊系啊。 系啊，呢、這个探案咧，我琴日咧即系睇嗰啲新闻标题咧，我都已经觉得自己阅读理解越嚟越难啦。因为我琴日见到咧，佢嗰度写住咧，佢就话新嘅呢一个南非变种病毒咧， 系 S 型传播。我喺度见到我睇清楚嘅时候，我见到 S 型传播，跟住话死啦，咩叫 S 型传播咧？ 系啦，有新英文喺度咧，明明已经认识咗嗰个 N01Y 噶啦嘛，系咪？ 咁医疗嘅 term 嚟嘅 S 型传播。 系啦 ，S 型传播，唔系我哋以前学嗰只咧。 点解唔系 A 型传播 ？O 型传播 咧？ 肯定系有一条蛇咁样啦，系咪 S 型就？ 嗱，以前咧我哋谂起嗰个系垂直升降嘅啫嘛。以前我哋成日都听到咧， 袁国勇嗰啲咧就话啦，嗱呢栋大厦咧就系、是、因为垂直传播，咁所以咧大家都系譬如话咧七楼 A、八楼 A、十楼 A 咧全部中晒，咁我都明啊，咁垂直。S 咩嚟噶？咁即系点啊？你由八楼 A 咧一个 S 型咧，就去到咧可能下边七楼 C 咁样，先至再打个弧形咁样出嚟。 即系话佢个即系不定向，好似台风咁样话，系咪扭住嚟咁样去？去边度咧？ 定系话咧，净系 S、U 嗰啲人咧就容易就中招啦。 咁啊，即系我 OK 咯。 系咯，你同阿蔡健文都冇事啦，即刻哇，好安心啊，咁样。 我 H 型嘅 ，Hello。 Hello， 你我见佢，我见佢想否认喎。 系啊，我睬你继续啊，继续曾几何时都 S 过噶， 我又曾经。 几 何 事啊？ 系啊， 睇下 S for 咩都得嘅，系啦，都好嘅。咁我问咩嚟嘅咧？哦，原来系仲夸张啲 ，S O 系啦，即系好多大阿妈咪咧。 系啊，冇错，你哋两个 好多阿妈咪都有攞 S， 我唔系 S O， 我用露营嗰啲 O 嘅， 佢唔系 S 嘅， 有冇 S 型啊？ 唔系 S 露营嗰只唔使 S， 露营唔使 S 噶， 有个拍制噶嘛， 有个拍制同埋咧，佢嗰个 重量 劲啲噶，系啊，你 买 几？几斤猪肉都得噶， 系啊，咪佢觉得咁样就可以避开 咗 snide 嗰个形象，你系啱嘅，我都觉得咁样型好多噶。 避开乜嘢？我要避开乜嘢 ？snide 嗰个形象啊！ 我使乜避？我结咗婚就系 snide 啦。 我又唔系，难 得你认喎。 边个话结咗婚就 snide 噶？可以系少拉噶。 咩呀？咁少拉都系师奶一种， 梗唔同咯， 高级啲嘅。 你有冇听过啲人讲话？我嫁入豪门做师奶啊，个个都系嫁入豪门做少奶噶。我冇见过娱乐版嗰啲就话我好开心啊，我而家嫁入豪门做师奶啦，咁样 都系一个称谓啫。 走远噶，真系好啦。S O 学 阿 田话斋， 就每个阿太都必备嘅。 系啊，每个阿妈都有噶。 系啦，每个阿妈都有。 其实屋企都常用嘅呢个 S O。 系啊，咁因为咧，而家点解佢话咧系呢个 S O 传播咧？他就話發現在酒店裏面咧，即係佢哋有嗰三個嘅感染者啦。 係， 佢話喂，但係佢哋照計就冇理由噶，入到嚟應該冇掂過對方噶。係，咁啊又 因為懷疑個 lift 咯，之前係咪？ 係啦，但係佢話咧，最尾咧，佢阿張竹君醫生咧，佢就認為咧就係同個 SO 有關嘅。係 啦，因為咧佢就話啦，喺呢個華美達酒店咧，佢哋咧就送餐俾嗰啲住客嘅時候咧， 係 佢就會用個 SO 就勾住嗰個飯盒嘅膠袋。 哦， 係啦，咁勾喺个门嗰度，咁跟住咧，咁啊啲食客咧就会开咗对门咧，好快咁啊喺个即系门柄嗰度已经攞到啦，咁跟住咧就诶摆翻出去嘅咁样咯。 系啦，咁但系佢话咧就系嗰个食客又会挂翻上去啦，收嘅时候又挂翻上去啦，于是佢就话啦，仲唔系佢勾楼？就 系 呢一个 S O 饭盒啫，冇勾三搭乜嘢嘅。 唔系就系勾三搭咗 饭盒啦， 搭咗个饭盒。好啦，咁正当你谂住哇死得啦，即系原来个 S O 出事啦，咁应该点算好咧？咁样啊，福尔摩斯另一边出嚟啦，啊呼吸医生阿梁子超。佢就话啦，我个人觉得 S O 传播病毒呢个讲法 有似唔系好 神化咗少少啦。佢exactly 系咁讲，神化咗少少。 因为成日咪话咧，之前咧有啲咩物质咧系点系一啲木啊或者胶咧嘅 percentage 系好少啊剩噶嘛咁。 系啊，咁佢就话啦，佢觉得冇理由咧。佢话手嘅病毒数量又唔真系太多。佢话咧检测过咧，其实喺嗰度表面咧都唔系有啲咩残留。佢话咧其实冇理由喺嗰度即系受。受到感染然后传播嘅机会， 咁但系问题系大家嗰几个即系确诊嘅病人啦，即系佢哋咧就系、是、有共同嘅一样嘢做过，就系攞饭盒啊嘛， 系咪先？佢话嗱，而家咁样，佢话佢哋有机会喺条走廊度行过， 佢行得嘅咩？ 嗱，佢 即系话佢由入房之前行过嗰条走廊， 唔系佢，因 为 佢估计就话可能咧嗰个酒店都唔系即系完全咩负气压嗰啲 friend 咧，佢话有可能你行过出嚟咧，就啲呼吸就大家传播咗啦。佢話反而佢咁樣認為，佢話個 S O 又唔關事喎，咁樣你話啦，點搞啊？ 又有氣溶膠咧， 係啦，又嚟呢個喎，咁即係究竟係又關個勾事啊？ 定係嗰啲氣事啊？ 定係關個呼吸事啊？但係就唔知咧，會唔會嚇親咧？ 嗱， 嗰啲好想去 staycation 嗰啲朋友。 唔係，咁你嗰個檢疫酒店同 staycation 嘅度假 當然係唔同嘅， 咁大家都係即係如果去 staycation 嗰啲，全部都問過曬問題啊，篤過曬你冇發燒啊成。 係啦，檢疫酒店入面嘅住客就係有需要檢疫，佢或者可能帶有病毒都唔定。 但而家佢哋個潛伏期好耐 嘅 噃。 係喎、啊，又真係恐怖啊！過咗21日嘅啦，已經哎呀，我捱咗21日嘅啦。 係啊， 行出嚟梗係周圍去食口玩，即係喺學校啦， 即刻 先？鬆翻下先係咪？ 而家又好唔同喎，所以咧，哇！你跟住你見到咧，而家你望住一個歐，可能你都會有啲驚驚地。 係 個個都係用同哦，咁我就想問啊，假設阿張竹君醫生個講法啱嘅話咧，咁 醫生都係傳疑啫。 唔係，我哋以後係咪要用咧以前嗰啲古裝劇嗰啲咧？ 鹹水草， 即係咪啊？送飯俾成日都話咧，阿少爺得罪咗老爺之後，運咗入書房啊嘛，運咗係啦，唔係攞條咧竹竿，跟住咧通常就係、 是、 就係、是、阿秋香小姐咧就會話啦，哎呀我心痛，我少爺冇飯食啊，偷偷運啲嘢俾佢，咁你都係攞。 點解你會突然間多咗呢個畫面嘅？ 係啊， 咁你就算嗰碌竹又好，勾又好，其實佢都係一個物件在睇啊， 唔好掂到佢。 唔係啊， 淨係攞碌竹， 哎呀，佢放低啫嘛。咁我食客攞完之後，佢都係擺翻嗰盒飯，佢咪攞翻碌竹嚟撩佢咯。 係啦，係啦，唔好掂啦。 係啦， 又或者每次攞完呢個都要攬火盆，即係中國傳統智慧係啱嘅，所有嘢都攬火盆啊， 燒佢啊嘛， 同埋攞碌飲葉沖一沖，可能都要啊。 應該整盤聖水喺度啊嘛， 真係要喎。 我想話咧，其實有啲酒店咧，佢就唔係咁掛喺個門口度噶，佢哋咧門口咧有張凳啦，咁又將即係張凳就或者一個小茶几咁樣咧。咁就将啲饭摆喺上面咧，食客咧就开门攞完咧，即系佢系唔需要搭出去，其实开门咧已经攞到噶啦。咁其实可以唔使， 其实嗰个架都要抹啫。如果系咁， 系啊，所有你会有机会掂到都要抹噶。 系啊，所以其实你个勾啊，好似医生以前咧旧底冇即用即弃嗰啲检查棒棒嘅时候，都系浸喺消毒药水度噶嘛。 系啊， 系 啊， 我 而家有阵时都系用呢个噶，而家都系用嗰条金属棒噶。 即系我意思系任何嘅工具，咁咪再一次，即系既然而家要传。唯有浸浸消毒药水或者喷喷火酒咯。 再唔系咧，仲记唔记得嗰阵时好似系咪中大嗰个鬼故传说啊？ 咩啊？ 设计一条鞭之后咧，嗰阵时咪有另一个故事咧，咩牛肉汤咧，就话佢哋喺楼上攞条绳吊住嗰壶汤，系啦，慢慢吊落嚟。以后会唔会咧个住客喺个门口度？ 唔系， 以后个住客喺个门口度等咗好耐，都乜未有饭嘅，跟住个窗合角角， 系啊， 喂，你喺嗰度嚟攞嘢咯。 心里头许多志愿，想实行仿似兜圈，怎样寻都找不到危端。打会敲钢琴，我心半透，想你解救。酒杯敲钢琴，我心半透，却当接受，隐蔽所有感受。从一开始 ending 系点都可以，因为我会亲手写低我创作 history。你有你嘅方法，我有我嘅风格，我嘅方法就系坚守我嘅风格，将一个个复制嘅方格封杀。努力系我嘅纹身，几多艰辛就当上一堂 lesson。酒杯敲钢琴，改变心态看待人生，做人最紧活得开开心心。酒杯敲钢琴，我心满透，想你解救。酒杯敲钢琴，我心满透，却到接受，隐蔽所有感受。 背后钢琴，我心闷拖，想你解救，可不可两人两心合奏，应付以后。钢琴，我心满透，想你解救。酒杯敲钢琴，你心满透，却到接受。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哇！如果见到个靓女着泳衣，你会嗌咩啊？ 哇，正正啦！ 系嗰个桂花田嚟嘅。 菜。 哎，冇错咧，个菜字。第二个字咧就系、是、我哋见到佢咧就会话：哎呀，我哋一定要咧尊咩佢啊？ 哦，尊重。 哎，唔系吓，同你一样咁重噶嘛。 尊敬。 系冇错啦，个敬字嚟嘅。第三个字咧就系佢喺我哋公司啊，个个见到佢都会话佢真系好师。 好师奶啊！哦，蔡敬师奶。 唔系啊，我系人见人爱、车见车又在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咧好鬼烦，成日闹人嗰个咪得咯。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 其实今日咧有好多单嘅，应该话好多个头版咧都报住呢一单新闻咧，就真系咧睇到你都即系眼都执埋咧，都唔系好敢进入个内容细节去讲嘅，即系嗰单虐杀案咧系嘅，真系。咁但系我觉得少少时间咧都应该爱嚟就警一警世嘅，甚至乎咧、即系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啲分享可以咧，即系等大家警醒下嘅。咁当然就 避唔到系咪？但系而家咧，即系我觉得呢从呢单新闻咧牺牲咗妹妹啦，系啦，就好惨啊！咁但系都可以警醒，即系我觉得系一件事啊，因为好多政府部门即系话，有啲议员就话，喂，系咪应该要立例一啲嘢啊？嗰啲咁样， 例如强制去通报，完善嗰个机制， 系、啊， 等小朋友即系怀疑受到任何唔 OK 嘅对待嘅时候，系咪都可以直接同部门去了解，有专业人士去帮佢啊？ 系嗱，因为点解咧？即系呢单新闻就惨住人寰啦，都细节都唔敢再讲啦， 真系唔敢睇。 咁反而。 人神共憤 係啦，咁譬如有啲人都話喺庭上面咧，旁聽嘅市民咧，哇都 相當激動， 嚼曬嘅話，即係想嚇對佢有所動作，咁你都 feel 到個民心走咗去邊啦。咁但係我話點解話即係可能平時有啲咩你可以做多一步咧？我琴日有個親身嘅例子咧，係咁樣嘅，我帶我細路去學嘢啦，咁曳喎，咁啊同我喺度咧，你追我逐咧，衰仔好曳啦咁樣。 男仔係咁。 係啊，咁我終於咧我就滴住佢之後咧，我就話啦，唔準咁曳住，我咧就成個鉗起佢。咧咁我仲系佢细粒啊嘛，我钳起佢，跟住我咧就抱咗佢， 好似老走佢咁样。 系啦，我就抱咗佢咧一个咧大嗰个，相对咧就冇咁人来人往嘅地方咧，咁但系都系商场嚟嘅。 同佢埋一边先。 系啦，呢啲正所谓病埋一边先肯嚼佢咁样，咁我系啦。咁咧我就發現多一樣嘢喎，當我咧抱起佢嘅時候咧，咁啊好多人噶嘛，我見到個看監咧就望住我啦，可能冇哇咩事啊？ 你做咩？ 做咩無端端騎住我細路咁樣？係啦，好在我仔冇掙扎啦咁樣。咁但係後來我發現一樣嘢咩咧？我滴咗佢上去啦，我喺度嚼佢就話：嗱，你咁樣好曳啊乜乜嘅時候咧，有一個男人咧熟口熟面，好似頭先喺地下見過佢喎。佢咧無端端咧好無意識咁樣咧走埋嚟咧，我同我仔附近咧。但嗰度冇嘢啱佢喎，因為咧，我同我個仔喺隔離咧，係得嗰啲扭蛋機嘅啫。嗰、那個即係我唔係話阿叔唔可以扭蛋，個機會低啲啦。佢走埋嚟隻眼又唔專心望住扭蛋機，我唔知望乜喎。跟住你知唔知嗰刻咧，我有一絲諗過就係、是， 佢咪諗住影你 嘅？唔係佢咪驚我想打個細路唔知做 乜嘢？ 係啦，佢就走埋嚟咧，可能由下邊其實都係搭一層 lift 嘅啫。佢就上嚟咧，好似想監察住我咁樣咧，搞到我即刻 你冇亂嚟啊你！ 係啦，我即刻望一望，我樣咁似拐子佬都唔似啊！咁样，咁我冇嘢啦。 你拉低口罩，肯定你系父子嘅，因为似模似样。 系啦，咁我都系企喺度嚼佢啫，我乜嘢动作都冇。系啦，但系嗰下我谂完之后咧，我发觉 佢都系出于 我都觉得温馨。 系， 因为佢即系 有保护小朋友， 系啦，关心个小朋友。 如果我冇谂多咗嘅话咧，佢真系可能喺下边，哇唔对路，个男人做咩夹咗个僆仔上去啊？跟埋上去望一望，嗱。是好的、哦、 是 即经过了我们昨天看完这个惨住人患的惨案之后呢， 好多人都话，如果咧。即系佢身边嘅人 早啲发现或者早啲去多事嘅话， 早啲八卦多少少事就 嗰、 哎 那个案情咧，其实有发现嘅，只不过当时嘅人系唔知点解各种嘅原因 系啊，呢个咪你好嬲咯， 帮佢咯， 系啊，所以即系有阵时嗱，你发生咗冇计啦，你再嚼嗰两个父母都冇意思啦。咁但系你而家谂嘅就系、是、有冇可能系其他人？唔好讲佢外婆啦，即系讲完都嬲，佢都冇帮手。其他咧有冇更加多人可以即系望到咧？嗱，所以头先我嗰个八卦嘅阿叔咧，其实反而值得鼓励啊。 系， 系啊，阿田都做过呢个八卦婶嘅角色噶。 我都有啊， 十不相瞒我都做过， 系好事嚟噶。 有时真系唔抵得过， 同埋有时咧，可能大人喺刹那间，有时火只眼会好激动嘅。咁但系咧，你望一望佢，佢会话俾自己听，系我好似激动过头啊。你好似提一提佢，佢又 cool down 翻。咁大人嘅情绪会牵动细路。个细路就自然会平静翻，咁大家咪冇咁猛咯，咁咪唔需要出动到手脚咯。 系啊，所以即系可能你话喂，咁会唔会即系人哋家事系？咁、你可以谂嘅，人哋家事如果你管多咗嘅，顶笼话你八卦啫。 两公婆嗰啲就唔好理佢啦。咁但系父母同细路嗰啲咧，唔该、你望多两眼。 唔系你谂下嗱，你一个就最多俾人话八卦，但系一个唔好彩你就救翻条命噶咯。咁、你两个都八啲啦，唔紧要噶。 大家一齐八啦。 好啊，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尖沙咀华美达华丽酒店先后三人确诊带有变种病毒，包括首宗在本港社区发现的变种病毒个案。衛生防護中心表示，三人住在同一層，檢疫時間有重疊，基因排序高度相似，不排除因為酒店房門的 S 型掛鈎感染。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據他了解，掛鈎對病毒檢測呈陰性，但是因為掛鈎不齊全，有幾個未能夠成交，認為目前未有好確實證據證明掛鈎導致感染。他又說，現時在檢疫期第14日之後找到確診個案的比率大約有 3%-4%， 建議可以增加檢測次數，由高危地區來港人士的檢疫期維持21日會較為穩妥，若果要進一步延長，可能有難度，或者會令到外來人士未必來港。五歲女童被虐待致死的案件，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昨日表示，法律改革委員會已經就改革相關法例進行諮詢，認真對待強制舉報虐兒機制的意見。法改會導致或任由兒童或易受傷害成年人死亡個案小組委員會成員洪運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已經完成相關諮詢報告，正在等待提交給政府考慮。洪運信說，舉報的定義並非等於要立即報警，但是至少要因應兒童的不尋常傷勢向兒童的父母匯報，又或者諮詢社署等的機構，或者通報其他家人。如果通過新的沒有保護罪，有關人士一旦通報了事件就沒有刑事責任。他強調，法律是道德底線，老師或者社工見到兒童或者長者有不尋常傷勢，理論上都要跟進。立法會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繼續開會審議條文，朝早的會議主要涉及地方選區劃界和選管會角色。委員會主席廖長江關注，將全港劃分為10個選區，會不會容易造成投票混亂？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引光表示，任何選區內選民收到的投票信件會註明投票站號碼和地區，相信不會有困難。經民聯梁美芬要求當局提供足夠票站，令到長者不用到很遠的地方投票，製造出有車接送投票的風波。鄧引光回應說，一定會提供最大數量的票站，而選舉事務處亦都會要求一些指定地點將場地作票站，包括學校和受政府資助的社福機構等。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日間炎熱，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炎熱，下周初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578点，跌557点，总成交金额65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6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0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安踏体育131.4跌10.8，腾讯控股612.5跌10蚊。美团287.6跌6蚊，阿里巴巴220.8跌7.4，京东集团286.2跌11.8，小米集团26蚊跌8毫，中国平安89.2跌1.2，盈富基金28.84跌5.2，银河娱乐67蚊跌2.5，友邦保险95.95跌2.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2，日元107.96，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1，人民幣6.5，英磅對美元1.393，歐元對美元1.204，澳元對美元0.772，新西蘭元對美元0.718。日經平均指數報28,462點，係跌638點。港金現價報16,47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3美元，卖出1782.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但系就唔系好挤塞，经过咧要小心。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咁喺土瓜湾嘅码头涌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木厂街嘅中线就有道路工程系做紧，咁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啫。就系码头涌道去九龙城方向，木厂街嘅中线有道路工程，经过咧都系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咧，断断续续排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在屈地街。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上水，以及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佢系钟慧华老师。 学校嗰个办学理念咧，都系同而家二十一世纪提倡嘅教育理念咧系一致嘅，都系在乎佢哋嘅全人发展啦。咁所以咧，我哋学校唔单止系希望同学读好书，或者运动方面咧有所追求，其实我哋都好着重同学仔嘅品德嘅。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陈若琳， 仲有创造天团嘅晓贤，带大家去到拔萃南书院。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港台电视三十一儿童节目时段实行要每位小朋友都攞足100分。逢星期日早上亲子睇早场， 卡通片、益智节目由8点半开始，笑声笑声直落到10点。 仲有仲有，星期一至日晚晚6至7，开心连环送上， 得意动画年终无忧。 港台电视三十一， 100分儿童节目， 100%趣智，小朋友100%中意。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哇！如果见到个靓女着泳衣，你会嗌咩啊？ 哇，梗系正啦！ 系嗰个桂花田嚟噶喎。 菜， 哎，冇咗呢个菜字，第二个字咧就系我哋见到佢咧就会话，哎呀，我哋一定要咧尊咩佢啊？ 哦，尊重。 诶，唔系吓，同你一样咁重噶嘛？ 尊敬。 系冇错啦，个敬字嚟嘅。第三个字咧就系佢喺我哋公司啊，个个见到佢都会话佢真系好师。 好师奶啊！蔡敬师奶， 唔系啊，我系人见人爱、车见车又在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咧好鬼烦，成日闹人嗰个咪得咯。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好啦好啦，呢、這个世界实在有太多令人哋气愤嘅事啊！我哋不如讲翻啲令人兴奋嘅事好啲啦吓。点样为之令人兴奋呢？首先，你觉得你了唔了解你嘅伴侣呢？你对你嘅伴侣嘅了解又有几多呢？例如你知唔知道佢几时讲真话，几时讲大话呢？哎呀，好容易咋嘛！我哋一定啊，即系咩心灵相通啊！我讲紧嘅系。你觉得佢几时系个身体上面讲紧真话，几时系讲紧大话呢？即系咩意思呢？你知道啦，好多时候男欢女爱嘅嘢呢，就表面好开心，实际可能就好忧愁嘅。即系话，其实好似打工一样，老细问你中唔中意份工啊？中意，好中意啊！但其实咧，我又想快啲放工啊，咁样啊，咁你明白啦。所以对好多即系男女嚟讲咧。男人可能容易啲啊，你知男人头脑好简单嘅啫，咁啊，总之有餐食咧，佢就觉得哇好满足啊。但女人唔同，但你点样可以确保你嘅伴侣佢中意你呢一份工咧？定系佢只系好想快啲收工咧？有好多时候咧，即系好多男士咧，佢都会喺呢啲事情上面咧，就即系觉得好困惑嘅。咁啊，于是乎有一个巴西嘅摄影师犀利啦，这个叫做咧 Marcus Albert 啊。Alberti 啊，佢就做啲咩咧？佢就话啦，不如咁啦，我哋咧就真系全纪录，究竟一个女人啊，如果佢真系感觉到好开心，即系俗称嘅所谓嘅吓高潮迭起难舍难离咧，究竟佢嗰个面部嘅表情系点样嘅咧？咁啊，佢就好犀利，佢揾咗咧几个唔同国家嘅女人，系啦，可能你就咁听咧，你就会觉得系咪全部都系啲欧美国家啊？唔系。佢最全面嘅地方咧，就係佢有亞洲區嘅代表嘅，例如咧，佢會有真係中國啦，有新加坡啦，有美國啦，有法國啦咁樣。哇！你話呢、這個即係嗰個地域嘅平均係咪好緊要先？咁佢點做咧？佢好簡單嘅啫，佢就係同佢影4张相，即係好似你咧去影證件相咁樣嘅。 咁啊影四张相，咁然后咧就会显示咧就系究竟当呢啲女士咧感觉到即系最开心嘅时候咧，究竟佢面部表情会系点嘅？咁可能你话喂唔系嘛，佢点会睇到啊？哦，冇，咁佢咪即系吓使用一啲咧即系成人嘅用具咧，就令到佢就达到呢一种咧好开心嘅过程咯。咁然后咧呢、這个摄影师咧就影低佢哋个样，咁可能你就好好奇，咁究竟？佢哋个样系点嘅咧？假设呢一个已经系最真实啦，因为佢强调呢个摄影师强调咧就系话冇 P 图嘅，亦都咧唔会喺人前做戏，冇任何呢一啲咁样嘅可能性，就系佢哋要面对最真实嘅自我，所谓to be real。咁于是乎见到啲咩咧就好好笑嘅，佢啲相咧又 post 出嚟啦。即系我如果我唔话俾你听咧，佢哋呢几张佢哋呢一辑相嘅主题就系头先讲紧嗰个吓、高潮迭起难舍难离嘅话咧。其实你唔系几 feel 到佢系嗰样嘢嚟嘅，因为佢哋只不过咧系微笑，有啲就大笑，有啲咧可能就系揞住个嘴笑，咁甚至乎有啲咧好普通就系揞住个嘴啊，恶高头啊，整一整头发，原来就咁简单嘅啫。你望住呢啲相咧，你如果你摆唔同嘅主题，譬如你话啊，佢哋好开心啊，或者收到份礼物啊，或者听到咧老细加人工咧，其实全部都 OK 嘅，冇违和感嘅。咁啊，所以咧呢一个摄影师咧，佢话佢最想就系等大家认识咧，佢就话喂，唔好咧，大家有啲太过即系不切实际嘅期待，甚至乎咧，亦都希望咧大家就佢对男女都有唔同嘅。譬如佢话希望女人咧唔好害怕咧面对自己会有呢一种咁样嘅情况，因为有啲女人都话：哎呀，我唔想俾人知道啊，咁样好似好核突嘅。对男人咧，佢就想劝大家睇少啲嗰啲电影啦。佢话咧，你睇电影里边咧，直情好似哇上天入地爆破飞行，你以为有咁夸张啊？哇，即系七情上面，其实假噶。佢话实际上其实可能系好含蓄嘅咋。咁佢话咧，希望咧大家就唔好再有咁多包袱。女嘅唔使话，我咁样会唔会先至可以令到对方觉得满意呢？男嘅都唔使心挂挂，屎啦！佢究竟系呃我啊？佢中唔中意我啊？定系佢喺度即系欺骗我咧？咁样嗱，咁所以呢个摄影师咧，真系可以话系功德无量啊！吓，咁啊，如果要睇 YouTube 片嘅话咧，有啲咩可以睇咧？咁我只能够话俾你听咧，其实咧有好多男士咧，佢自己都会有一啲咧，即系难言之隐嘅。除咗女士咧，即系可能佢唔系几想你知道自己究竟即系真实嘅情绪咧，男人都有呢方面嘅烦恼嘅。咁啊，介绍你睇呢一个咧叫 GQ 啊 ，GQ TV 咧 Taiwan。咁咧佢咧就系一啲所谓嘅即系男士潮流杂志嚟嘅。咁佢网上版咧，佢就教你，如果男人咧你想强身健体，令到大家更加开心嘅话咧，有啲健身嘅攻略啊，教你点样操 fit 自己嘅身体。咁话唔定攻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放心啦，系真系做健身嘅啫。咁我相信男女老幼都啱做嘅，我会俾三个大力手掌佢啊！呢一辑摄影相咧，我就会自己珍藏噶啦。有兴趣嘅同事咧，我哋呢度有三层、四层嘅同事咧，可以问我嚟攞啊，我会摆条 link 上去噶。你唔使噶啦，你都系专心做你嘅 channel 新闻啊。佢系蔡敬文啊。 乜俾得三个大力手掌，人哋咁少啊？男人大只啊，真系好吸引噶，就好似我哋嘅同事啊，阿志刚咁啊 ，po 咗一张哇肌肉照啊，我啊都忍唔住啊，睇多几眼啊，我俾十个大力手掌佢添啊！好啦，又言归正传啦，敬文今日介绍嘅 channel 咧，都系同咧，地理知识啊、文化同埋咧美食咧系有关嘅。嗱，事关咧阿强壮豪咧早排啊介绍咗咧内地一个国际级嘅网红 KOL， 佢叫做李子七，系嚟自四川的吓，咁咧系嚟自四川嘅。咁佢嗰个片段里边咧，呢一位嘅女仔咧就冇乜对话嘅，完全系静音嘅，净系睇佢点样咧去种植啊当地嘅一啲嘅土产啊，然后咧就化为美食咁样，咁啊吸引咗啊好多好多人咧去 subscribe 嘅。咁啊今日敬文介绍嘅咧就系嚟自云南嘅网红代表 DNC 小哥。嗱，廣東話咧個癲字咧係三點水加個真字，有兩個讀音嘅，有人咧會讀佢做癲啦，呢個二讀音啦，咁啊有人咧就會讀田嘅，咁啊阿敬文咧讀開咧個讀音就係癲嘅，就叫癲西小哥。 因為你係癲噶嘛， 阿田一陣做嘢。 阿田就会读田咯， 你乜故意识咗佢个麦啊？ 阿田就会读田，你咪读癫咯，啱晒，你 系 癫 啊 嘛， 系啊，系啦，呢个 田又好，癫又好啦。咁其实系代表云南，即系等于咧月代表我哋广东咁样。啊，乾代表唔知咩世添，系唔记得啦吓。O K， 讲翻阿癫西小哥先，点解要介绍佢咧？因为咧，我觉得咧，佢好够咧，代表到一个云南啊，一个自然嘅气息。我每一次睇佢嘅片咧，介绍当地嘅嘢食咧，佢每一次咧，佢除咗介绍煮嘅过程啦，咁呢个系其中之一类嘅短片啦，喺佢嘅 channel 里边就系、是、点样去煮当地嘅土产啊，例如我记得咧比较深刻嘅咧就系整一个酸木瓜，哇佢捞一个辣嘅木瓜又得，煮鱼又得，腌制咗之后爱嚟调味变成一个调味品亦得，哇真系完全咧系可以咧将佢嗰个厨艺咧系传授俾大家嘅，真系学得到嘅你。咁第二种咧佢嘅短片咧就系咧系令大家咧系了解到佢嗰个美食文化同埋风土人情啊！事关咧每一次咧佢煮到尾嘅时候咧，佢都会介绍下佢煮嗰样材料究竟系乜东东嚟嘅，究竟系当地先种植到啊，抑或咧系唔系嘅？其实喺内地好多嘅省市啊，只要干燥嘅天气咧都会种到呢种植物。佢系咧有一个比较详尽嘅简介嘅，嗱，但系详尽得嚟咧，佢又唔会用啲好艰深嘅字眼嘅，令你一睇咧就会明白了解多咗云南呢个地区。所以佢除咗系一个美食嘅 KOL 咧，亦都系一个文化嘅 KOL。而经文最欣赏嘅系乜嘢？佢每次煮完好多时咧，都会同咧佢啲屋企人一齐食嘅，连埋佢嗰只小狗，我就觉得好温馨啊！然后佢哋又会讲下自己当地嘅方言，影住佢一家人嘅对话。咁啊呢一个咧，我就会比较 buy 嘅，因为咧就有一种入屋啊同埋家常嘅感觉，令我有一种追看落去嘅动力啊！同埋咧，我又有一个疑问，佢咧除咗喺 YouTube 度有 channel 咧，我见到佢咧下边有好多嘅，即系例如佢又有微博嘅平台啦，佢竟然嚟自云南嘅，佢有 Instagram 嘅平台，亦都有面书嘅平台。啊，咁啊，我就喺度谂啦，究竟系咪服务国际化一啲，等唔同地方嘅人都可以睇到佢嘅片呢？啊，原来即系内地嘅朋友都可以用到咁多个唔同嘅网上嘅平台嘅。咁所以咧，敬文今日咧就会俾我用舐舐脷呢一个 emoji 啦，因为佢整嗰啲嘢咧，实在有时咧我睇到都流口水噶。咁啊，我要俾五个，我冇啊豪仔咁孤寒，俾三个咁少人哋，五个舐舐脷 emoji 俾癫西小哥。 多谢癫嘅介绍啊！ 你就癫啊！ 踢人啦！ 阿田对付佢，好啦，好啊，对付佢一阵间先，稍后先，等我讲完我嘅 channel 先吓。好啦，嗱，而家咧我哋喺香港咧，咁啊好庆幸咧，我哋有充足啊同埋干净嘅水供应啦。咁啊系嘅，之前当然咧有啲咩水嘅问题啦，咁但系即系都好个别嘅。咁啊要扭开水龙头个掣咧，咁我哋就有水用啦。要留下山水后啊，呢一句经典嘅说话咧，自70年之后咧，应该都冇乜点再听过啦，嗬。对上嗰次掣水咧，系应该啦，已经系80年代嘅事啊。所以而家年轻人咧，究竟唔知掣水啊会带嚟啲咩唔方便嘅咧？咁嗱，70-80年代咧，香港人咧点用水嘅咧？有文章咁话，佢哋咧真系好珍惜每一滴水，物尽其用啊，好悭嘅。例如洗完面嘅水咧，佢会洗脚啦；洗完脚嘅水系咪倒出去 ？No， 咁冇好嘥水咯。洗完脚嘅水咧，佢会要嚟洗地嘅。咁啊，洗完菜嘅水咧，佢就会淋花啦；洗完衫嘅水会要嚟冲厕所嘅。咁而家我哋其实都可以继续悭水嘅，洗米水啊，或者洗菜嘅水爱嚟淋花，又或者咧洗那个爱嚟洗碗啦，或者抽湿机嘅水咧，其实可以倒入呢个叫做。教授成日教我哋嘅嗰个厕所里面嘅隔气喉管里面啦，或者我嚟拖地。喺台湾咧，佢哋而家咧正正面临啦73年嚟史上最严峻嘅旱灾啊！咁啊就喺台中咧已经实施咗咧每个星期供水五日，停水两日嘅，影响咧都唔少啊，大概有106万户口啊，吓，即系咁当中里面可能如果成三嘅就话已经300多万人啦。咁佢哋嘅家用品店咧嘅大型水桶咧已经冇晒货啦，因为家家户户都要谂下点样储水备用啊嘛，系咪？而其他区虽然咧有啲区咧就冇停水，但系佢哋啲水桶咧都系冇晒啊，因为啲水桶唔够卖啊，其他啲制水嘅地区嘅市民咧都纷纷跨区走去买水桶。咁啊，人人咧都有着唔同嘅。 面对制水嘅方法啦。咁喺台湾咧有一个不幸嘅事件发生咗，因为咧即系怀疑嗰个男士咧，因为制水，佢咧就走到河边嗰度冲凉啊。咁冲凉就冲凉啦，但系咧就唔知咩原因咧而去浸死咗嘅。点解咁讲咧？因为警方咧喺河边咧就发现咧系有洗头水啦，有拖鞋啦，有干净嘅衫裤。其实呢啲事情咧一宗都会嫌多啊，所以大家就算系悭水啊冇水用，咁都谂下方法点样去储水啦，就唔好咁危险走到河边嗰度去冲凉啊，山涧嗰度去做一啲嘢吓。今日想分享咧一个 channel 叫做 Be Alive MCR Channel 之英国香港生活费对比啊，点解又无端又讲下英国？系真系要讲俾大家听嘅。佢嘅题目系咩啊？天价水费单，四分一人唔系每日冲凉，系靓我哋香港好多人咧，尤其是男士，每日都冲凉、切凉啊，朝早起身一次，夜晚翻即系临瞓之前又一次嘅，咁我哋好开心啊，就洒个水、冲个凉咁样，跟住咧，即系其实我哋用水都比较自由度高嘅，但系佢哋唔系嘅，天价水费单，佢话竟然会可以令到四分一人去每日都唔冲凉嘅，同埋佢哋唔系冇水，佢系要悭水，悭到咧真悭到真嘅水咧，佢哋就会悭到荷包嘅水啦，所以我哋有香港有水。就真系要用得其所，更加要珍惜食水啊！所以我会俾五个水点俾佢啊！ 正安常识问答比赛，承托吊棚嘅架咧，用咩动物嚟命名嘅？ 劲啲系龙，龙臂架唔啱，系狗臂架先啱啊！ 嘅事啱咗啦，咁狗臂架咧要装上最少几多粒系搵螺丝啊？话 明狗臂架啊，梗系九粒啦，唔使咁多，最少三粒就够啦。 冇错啦，最尾一条啦，我系边个啊？ 你咪工友啦？ 错啦，其实我系学友啊！ 你又想啊，着工人裤就扮我学友？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搭建吊棚够稳阵，开工。自然安全，唔使腾紧震。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今日继续有肥妹仔啦，仲有菜菜子嘅。 早晨啊，话系啊，早晨啊，收音机同埋菜菜子。 早晨，肥妹仔用收音机 call 你之话。 系啊，上个星期咧，我咧就同 Chris 咧人咧两个撑台脚，咁我就同佢讲下咧，我哋啊啲大人咧用刀叉嘅时候咧，咁啊究竟啊系咩有啲咩意思噶？你哋晓唔晓得啊？ 刀叉有咩意思？ 系即系用刀叉，即系话俾个士兵听，我唔使直接同佢讲噶。 即系 摆 埋 嘅刀叉嘅时候， 个位置系唔 系？ 系 啊。 如果咧你八字咁摆咧，即系话你唔食啦咁样。 唔系，你八字咁摆，唔系行开一阵翻嚟再食。 好似唔系，唔系两个接埋。 系 咩？ 哦， 如果你真系唔食，好似要食垂直摆埋一齐摆喺碟中间，人哋师哥哥姐姐先会收噶。 好 叻， 阿菜菜子你。 我无论点摆都俾人收噶。 一睇个 样 咧， 就俾人收。 系啊，尤其嗰啲 skin 啊。 菜菜子系咩？你无端端地讲英文噶？吓咩事？我哋小朋友嚟噶， 我系中日噶嘛。 中日嘅哦，好啊。 嗱，打八字系话俾佢听咧，我会继续食噶。 哦， 咁咧就系话啦。 七字咧？ 七字点样打七字咧？打十字有噶。 打个七字咯。 打十字？ 打十字系有个。 代表咩？啲嘢好难食啊！ 嗱，打唔系 咩？我知好寿恩佢系打咩咁解？ 唔系十字，即系叫你收拾。都是叫你執台的。 哦，咁即係多數鬧你喎，秀恩琪。 但其實我哋咧比較少睇到嘅，原來打十字咧就係把刀。其實我上個星期講過啦，不過再重温啦 嚇。嚇，你係咪同我哋交舊貨啊？ 唔係啊，我 繼續講新嘢，不過你咁開咁啱講開，我就繼續講啦。 佢掛下記唔記得啊？ 把刀打橫啦，支叉打直咧，嗰、那個十字你即係話俾你聽，我準備食第二碟嘢啦，咁樣 咁複雜 嘅。跟住咧，如果係讚嗰啲嗰碟餸好食嘅，應該點擺啊？ 攞個刀叉嚟化，格講好食。 係啊係啊，讚嗰碟嘢好食。 收埋個叉，即係唔叉。 我覺得係好好啊！你個翻嘢， 我覺得係嗰把刀又擺翻右邊，隻叉又擺翻左邊，即係準備再食多阿利刀 啊！又唔係喎，佢咧原來咧將個刀叉咧，唔 係 將刀叉咧喺隻碟嘅中間嗰、那個向右邊咁樣放咧，就話俾只 excellent 啊！呢隻碟 即係個刀叉擺個碟嘅右邊就 excellent， 係啦，即係咁樣擺法啦，即係刀叉向右邊擺嚇，平衡咁擺啦，喺隻碟中間。 咁我想知咧，咁。咁多数见到呢啲都系侍应生哥哥姐姐咧， 佢哋就会解读到咯，系啊。 咁跟住佢会唔会讲俾个厨听先？佢知道好味冇用 噶。个侍应生应该就系见到佢冇俾贴士咯， 唔关事嘅、 啊。你快啲讲啲新嘅啦，我要听新嘅。 好啦，如果食完头先话食完系咩话？ 上将两只刀叉搭埋垂直摆喺碟中间。 系啦，其实咧打中间又得啊，打斜咧向住十一点嗰个方向都系啱嘅垂直。咁、哦、如果话哎呀，我唔中意呢碟餸啊，咁应该点摆啊？ 反台， 我哋要有礼貌嘅小朋友， 将刀叉反转，刀叉反转摆、 啊。我觉得即系刀同叉嗰、那个即系嗰个刀口同个叉咧，就向住自己嗰边， 向六点半垂头丧气代表。 系、啊、啦，系唔系咁样咧？ 都唔系嘅， 掉落地下啦。 其实支叉里面咧，叉系咪从叉中，即系嗰个食吉嘢食个位系咪有罅嘅？ 系 咁点？ 只要你将把刀摄咗落去嗰个用叉嗰个位置，跟住话俾你啖咩你好唔好食啊？ 哦、就咁样， 跟住就摆喺只碟度，话俾你听你唔好食啊呢碟嘢。 我觉得应该问佢攞多几个叉，然后摆晒落个碟度。佢就會見到成個碟都係叉叉叉叉叉叉叉。 咁唔好食，但咩愛斯達 係啊？ 唔係咁啊！我想問下筷子匙羹有冇相同嘅功效㗎？ 下次講咧， 係啊，我會講 啊。好啊，好啊。 區喺選舉日之前，如果有候選人去世或者喪失參選資格，將會同傳統功能界別選舉安排一致。選舉主任要發出公告，宣布選舉程序終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引光解釋，當局是考慮到如果有關選區只是有兩至三名候選人，而其中一位去世或者喪失資格，選民可能會失去心儀候選人，或者由一名無支持的候選人當選，所以有需要終止選舉程序，重新提名。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同时中国东南沿岸天色普遍晴朗。在早上十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碧瑶之东北偏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天晴，日间炎热，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56点，跌478点，总成交金额78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3点，升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2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安踏体育132.3跌9.9，腾讯控股613.5跌9蚊。美团288蚊跌5.6，阿里巴巴220.6跌7.6，盈富基金28.9跌4.6，京东集团286.6跌11.4，小米集团26.05跌8毫，中国平安89.2跌1.2，银河娱乐67.15跌2.4，中国移动51.75跌6毫。 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62，英磅10.814，瑞士法郎8.476，澳元5.991，加元6.16，新西蘭元5.569，歐元9.342。每百日元對港元7.19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729。日经平均指数报28,462点，跌638点。港金现价报16,47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21美元，卖出178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码头涌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木厂街咧中线有工程啊，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合和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喺万茂台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究竟在香港读书的印尼朋友有什么目标？ 我是 Vincent， 我是印尼人，我的梦想是将学到企业带回印尼工作，印尼交通和建筑发展。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 Shinsa、 施培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我哋系阿普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茶，人口普查得出嘅全港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几多社区设施同医疗服务，仲有其他范畴嘅社会需要。 咁几时开始啊？ 普查会喺今年6月至8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规划发展前途创。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在这里有他们的故事。 Namaste, Srota Sati Tapailai, Our Hong Kong Connection, Nepalese Workers Helping to Build Hong Kong Radio Caricom Co. 香港通，尼泊尔建筑工人的故事。 自强号列车现正到站。 每一个车厢里面是代表一个轮椅朋友的动力故事。 自强号列车，残障人士的生命故事。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今日风show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讲下天气先啦。 好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6%。 系 啊，星期三咧有我们的嘅、 啊。 我哋今日个我们的系咩嚟噶？ 今日嘅题目就系讲我们的啊颁奖环节。 系啊，啲颁奖嘅，仲要系有趣特色嘅颁奖。 真系要听两位前辈讲多啲啦，我经历好少嘅咋， 都 系睇翻旧噶。我都冇，所以咪请你哋两个指教多啲咯。 冇问题，冇问题。 阿豪哥啊，寻日啊。订咗好多资讯出嚟啊！我真系学到好多嘢啊！ 系啊，咦，你个网唔肯俾你睇电视啊？ 你讲乜嘢？ 真系好惨啫，所以佢冇机会。 唔係因為 嗱，又明係嘛？ 最近咧，因為咧，即係呢個 View TV 咧，佢嗰個音樂頒獎禮啊，就俾好多人就話哇，好創新啦，好破格啦咁樣。咁啊，亦都勾起大家好多討論咧，就話係咯，其他嘅頒獎禮咧，可能就係啲橋啊比較熟口熟面啲，話佢用呢種方式咧就較為新穎。咁啊，大家都好有興趣想回顧一下。咁究竟喺我哋过去芸芸咁多嘅日子里边， 系啊，好多个颁奖礼， 系啦，可能有啲选美啊，有啲电影啊，有啲歌曲啊，咁多颁奖礼咧，你有冇印象中咧有一啲好破格嘅桥啊？ 系啊， 无论系佢用一啲点 样公布嗰个冠军啊，或者得奖啊，金文童啊嗰啲咁 样，系啦，甚至乎原来咧你都会有一啲比较特别啲嘅颁奖礼嘅，我都揾到啲片咧，哇，乜原来曾经我哋八十年代嘅电视咧系会因为呢一啲活动咧都搞咗个颁奖礼，仲要。都几好睇嘅，咁我哋晏啲啦，十一点半咧，同大家一齐咧回顾一下我们的有趣嘅颁奖礼吓。 系啊系啊 ，OK， 欢迎大家喺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言嘅。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啦得啦得，你哋边个想出招啊？ 我有。 好。 一阵我排第二。 好啦，系啦， 系啦。朱景提， 系， 好冇？ 请讲。 朱景提就系有一对年轻嘅男女，嗯， 哎呀，梗系讲我啦。 系啊系啊， 年轻啊，大家都年轻。 系啦，就做咗你雇主， 年轻过，几岁啊？过， 咁系啊， 系跟住咧， 跟住咧就佢哋两个咧都拉住杯咧奶昔嚟饮嘅， 拉住杯奶昔， 系啊，即系攞住杯奶昔嚟饮啊，一人一杯噶噃， 系 啦，咁好饮 咩？ 去到一个餐厅度咧，跟住咧就坐喺度啦，哎呀，大家倾下偈咁样，咁跟住突然间。那个女仔就攞咗喺嗰杯奶昔里面仲徒手拿起个奶昔里面一啲奶昔啦 吓，咩啊？ 咩啊？个女仔徒手拿起啲奶昔， 系啊，即系嗰杯奶昔啊， 将只手伸咗杯奶昔度， 跟住攞起啲 攞起啲奶昔，即系滗咗一撇嘢出嚟咯。 系啊系啊 ，OK OK， 即系佢都固少少固体嘅。 跟住咧，跟住咧， 跟住佢就 食 啊，咁样一手咧就 如来神掌 抿咗落去个隔篱嗰个男仔嗰块面度。 OK OK， 咩事干啊？ 系啊，咩事干咧？ 祝福佢，因为佢哋原来就系啲。天西亚小哥里面的风俗来的这个就是他们的祝福来的。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 美容， 但 我都觉得系 呢个系一个教育宣传教育嘅片嚟噶。 哦，系啊，宣传教育唔系、啊，我即刻谂起嗰啲嘢。 系啲乜嘢啊？ 系咯，咁点解会有啲咁样嘅结塌塌嗰啲抹落佢块面度咧？ 但系有个女仔又抹落去。 系咯，所以咯，个女仔就话嗱，你都知道唔舒服啦，咁样。 系澳洲嘅。 澳洲，但系唔关事噶嘛？ 唔关事。咁你觉得系教育啲咩咧？ 宣传教育。正OK， 嗰啲牛咧好中意攞啲水嚟抹喺自己嘅身度保湿啦，又防蚊啦。佢其实就想教大家咧，其实动物界嘅保湿功能我哋都可以用噶。 系啊，即系用奶昔嚟保湿块面。 系啦，攞奶昔。 主持， 好啊、 主持， 我要点啊？蔡敬文， 我要50/50。 系， 我要啲牵屎，我意思系。 系系、 即系同咩类别有关？ 同环保有关嘅。 环保啊，健教啊， 动物啦、 啊，健教啦、啊，好啦、啊，健教、啊。 咁健教系分开性教育啊，定系普通肠胃？科啊，呼吸道啊，咁边范啊？ 病啊，其实佢咧 同疾病有冇关系？ 冇关系， 唔系预防疾病，剔除 噶。同性教育有冇关系噶？ 佢系咁讲话有少少关系。 我都话啦， 唔系有时阿舔俾啲咧，天使好生嗌。 系啊，同性教育有关嘅， 完全唔系嗰回事嚟。 系咯，所以我咪话咯。呢啲咁样吻落去， 关咩事？ 个女啊就话啦，嗱你都唔舒服咧。 佢大前提有啲道德嘅，道德完之后佢又教性教育。 道德， 佢而家呢个系冇礼貌，突然间咁样整。 嗱，系啦，冇礼貌，咁其实应该系要咩嘢？我哋要咩别人啊？ 尊重， 系啦， 系咯， 佢系教大家 要尊重 尊重别人。喺你想整人哋之前，先问下佢，喂，我而家想整你得唔得？跟住 你个整嘅意思系一个 动 词嘅， 唔系。 即系借，因为你仲要同性教育有关喎。 系咯， 我就净系谂到嗰方向。 唔系就系话佢嗰啲 真系匪夷所思。唔系啊，佢呢个先行咧一个咁嘅动作咧，佢就拿住啲奶昔咧，就完全冇预先通知之前咧，就吻咗落去嗰个男仔度嘛。咁咧佢就话啦：，哎呀，呢条片啊，真系其实教下大家咧，要尊重别人。喺你有所行动之前咧，你都要问下对方先。嗱，呢个系佢嘅前提， 冇错啊。 跟住继而佢就话啦，例如即系点啊？佢又教性教育咯。下一条片就 话，未矮啊， 跟住就话啦， 未矮 kiss your body， 当你喺 未矮 hold your hand。 系啦。 喂，佢话当你喺食紧薄饼嘅时候，如果有人想摸你个 pat pat 仔嘅时候， 乜嘢啊？食薄饼 系啊，系啊， 点啊？ 哦，唔系，即系 OK， 佢应该佢应该系 唔系， 佢即系话咧就呼吁大家咧就唔好乱咁非礼人啊咁样 摸人，嗱就唔可以讲话系啦，因为你咁样乱摸人咧就系等于非礼啦，咪咁样。 正确啲嚟讲，即系有任何身体接触，我想拖你手仔啊，我想搭你膊头仔啊， 嗰啲咩身体自主啊， 我想轻轻吻你个额头啊，之前咧 系啦，你就要咨询下个对方先， 就唔可以以为人哋一定中意咁样系咪啊？ 系啦，即系佢。咁讲啦，系咪要有尊重地同对方讲，对方以示同意你先好做。 咁识唔识噶？ 但系系啦，你如果一对情侣或者系追求紧嗰个 moment 就系嗰个 magic moment 嚟噶嘛，可能就系拖手咁样掂到个手指尾。喂，你手指尾可唔可以俾我掂啊？ 嗱，呢个咧佢就个对象咧系14至17岁嘅青年人嚟嘅， 咁啊唔可以亂嚟。 係啦，咁佢從事一樣嘢咧嘅時候咧，佢就話啦：，喂，你要尊重下對方，要對方同意你先好做啊！咁樣， 所有嘢都係噶咯， 要引用咗呢兩個嘅動作，就話俾你聽啦。 即 係 薄餅摸 pat pat， 係啦， 同埋手不奶色， 係啦，手不奶色一嘢就擠落去塊面度。 即係外國留學真係唔同啲嘅真係。 咩啊？呢個係澳洲政府推行嘅一個， 即係你去到外國留學，你見到嘅嘢就真係唔同啲啦。 我諗係 apply to all 嘅，即係每一個嘅人，佢都係想教要尊重別人，特別係你有即係身體接觸嘅時候， 咁 要從小就教啦，唔係話十八歲成年之後先同你講話拖手仔要問你啊，願唔願意啊？係咪你嗰個 magic moment 啊？你係 magic 啫， 唔係，我諗係因為咧， 人哋 charge 啊， 譬如之前成日有好多 me too 事件啊嘛，佢其實就乘機想即係提醒下大家咧，唔好諗住我俾個 surprise 你啫，我覺得玩下啫，點知就又摸又。又成咁樣， 好啊！咁佢有另一條片啊噃， 有啊！ 講埋呢個就冇噶啦。咁啊，佢就係有個女仔喺度猶豫啊，究竟我同唔同條鯊魚游水咁樣？ 好有趣喎！你我又明佢套路噶啦，佢呢啲開頭嗰啲係無釐啦廢嘅，但係其實佢係引申落去嘅。係 有啲咩教育啦？咁究竟我同條鯊魚游水咧？咁跟住都諗嚟諗去啦嘅時候， 好啦， 咩先？等先，跟住咧，佢隔離有個男朋友啦。OK， go ahead。个男朋友就鼓励佢啦，去啦，你去做啦，咁样系啦。咁呢个系咩嘅教育嚟噶？ 系讲 唔系人叫你，你完全毫无思考你就做，有危险你自己叫你就做 嘅 咧咩？ 唔系，我即深一层嘅，往往伤害你嘅就系你身边嘅人。 Oh my god， 与敌同面啊嘛，朱莉亚罗伯斯 系啦，猪队友喺你隔篱嘅，即系特别系特别哦，正向啊，哦得啦，简单啲，请爱护鲨鱼，海洋生物，请爱护鲨鱼。 我都唔明点解要同鲨鱼啊，正向嘅教育嚟 嘅。正向嘅哦，澳洲最新嘅游水堂又开课啦，希望大家嚟参加啦。 唔系都系政府宣传嘅，所以唔关游水堂事嘅，都系一啲道德嘅嘢嚟嘅。 吓，有道德啊？ 你做任何嘢之前都要问过你隔篱嗰个。 佢冇问啦，佢喺度犹豫啫嘛，佢冇问你。 佢隔篱个鼓励佢啊嘛。 佢系啊，佢即系佢个男朋友见到个女仔。 好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个男人都唔会同鲨鱼游水啦，你点会鼓励个女朋友去鲨鱼游水呢？系咪咁啊？ 如果有个男朋友鼓励你同鲨鱼游水，你就放弃佢啦，你去Bondi Beach揾嗰啲六嚿腹肌拯救队做你男朋友啦。 定系个男朋友咧？ 政府宣传嚟嘅 API 嚟嘅，佢冇由讲啲咁样情情塔塔嘅嘢噶。 吓。咁啊，哦， 真系估佢唔到㗎， 真系估唔到㗎，同鲨鱼有冇关系？ 冇关系， 岂有此理真系。 佢又唔知点解会话 政府宣传片欺山莫欺水， 唔系人哋都话同道德教育有 系啊， 道德， 即系佢咧 道德， 佢竟然话 唔好三 P。 喂呀！ 你唔好同鲨鱼游水，因为李英嘅男朋友喺隔篱啦。你点解仲要出勾三搭四咧？你同我男朋友游水咪得咯？ 啊，佢越讲越离谱啊！ 我哋咁话， 我惊有投诉 啊！ 唔好啦，唔好再俾佢讲啦。 其实道唔道德咧？ 岂有此理！你而家先唔道德， 迷底就话啦。 道德伟，你记唔记得边个啊？ 我净系记得道德字啊。 佢男朋友就鼓励佢：，你去游啦，你唔好谂啦。咁样呢个宣传片咧，其实个目的咧系想教人。 尊重其他人的决定和选择。 黐线噶，黐线噶，系咪傻噶？ 喂，人哋嘅政府系闹得咁响啊， 我 觉 得傻啦， 我 个 头有啲赤啊， 唔系咯，你同条鲨鱼游水，呢个就话我要尊重你嘅选择，唔应该阻止佢啊。 决定系 呢啲叫做盲目附和，就好比啊，对一个男人嚟讲，就好似个女朋友同佢讲话，我想入去呢个名店度买包包啊，去啦，你去啦， 系啦， 我尊重你啊， 你嘅决定同埋选择啊， 有，但系你冇钱喎。 呢个另一个话题， 然后佢一手攞咗你张信用卡，佢就会再攞嗰个奶色出嚟。你要问人尊重别人，你唔可以问人哋攞噶。 所以其实呢段点解会成为新闻呢，咪就系话佢咩事情啊？你哋教育啲咩嘢？ 我都想去澳洲读下书，嗰度嘅创意应该可以帮助我事业发展嘅，真系。使乜搞咁多嘢啫？你播翻我哋八十年代麦洁文姐姐呢只歌啊！嗰、那个澳洲嘅宣传主题出晒嚟啦，眼看手勿动，唔好搞咁多嘢啊！你真系啊， 动亲就手指痛嘅。 系啊，好啦好啦好啦，继续啦继续啦，今次到你出招啦噃。 嗱，我哋在座三位咧都以为人父母啦。 Yes。 嗱，我哋歪歪大先。 好啊。 去翻咧，我嗰个咧啱啱做父母嗰头一年嘅交界下。 哦，咁啊，田要歪得耐啲，佢要坐车坐好耐。 唔會 啊！ 俾啲時間你 係啊，俾啲時間 你都係早幾年啫嘛。 入個 R 波咧，即係幾個燈位都未到嘅，真係。 你哋有冇當時有一種感覺？可能我比較新近啲咧，就係咧要湊仔， 係 成日都要推咗啲朋友嘅聚會。 哦，咁啊，肯定 久而久之。啲朋友就少咗叫你 哦，咁唔使歪带，我而家已经系现在进行式啦。 你嘅感觉如何啊，豪伯？ 我感觉啊，我曾经唔高兴嘅，不过我发觉原来好快咧，你就已经接受咗啦。 但系你唔高兴个位系咩咧？ 冇得去一啲约会咯，或者你冇得去一啲，即系譬如好简单，你可能以前我好中意打波嘅，咁你已经知道你好难会再做到呢件事啦，咁你咪久而久之你咪调整咗咯，你会发觉啊，原来我咧唔系净系喺打波度先觉得开心噶，我翻去咧系啦，打仔个啰柚都好开心噶，翻到去咁样系啦， 你唔可以将你嘅快乐建筑喺别人痛苦身上。 听就知讲笑啦， 都系啫， 唔好笑 系啊， 可以，我即刻攞翻澳洲个宣传片啊，你要尊重别人嘅选择。我同鲨鱼游水，你要话好。 但你有冇问过你个仔同唔同意咯？咩咩仔啊？ 你咪跟住即刻攞个奶昔吻落佢块面度 啦。翻嚟 系啦。 其实我都有嘅，我个朋友，我个 best friend 咧，我好姐妹咧系投诉过我嘅。 系啊。 因为佢系结婚，但系佢冇生小朋友。咁但系当我生咗小朋友之后咧，我就真系挂住120%、50%咧，就去晒屋企嗰度咧。 嗯。 我系佢成日约我嘅时候。诶，真唔得闲啦！我话凑个仔啊，唔得啊，唔知咩，总之全部都系关于仔女嘅，冇自己嘅。 系啊， 系啦，因为 都冇人发嘅真系。 有位妈妈咧就分享啦，其实呢啲情况都好普遍嘅。你一做咗阿爸阿妈咧，就会要调节你个生活嘅节奏啊。 我连牌都冇打啊，我净系睇翻以前啫。哇，咦，做乜嘢？全世界最好笑嘅笑话啊！佢话咩 啊？好大牺牲啊，牌都冇打啊嘛， 但系冇打咁多啊，牌都冇打啊，直情 系啊， 边度打啊？ 头一年啊？ 咩头几年？我而家啱啱先复出咗一阵咋？ 我唔信你啊！ 即系你见到嗰啲排艺咁犀利啊！ 真系啊！ 系嗱，咁咧跟住有位妈妈喺网上面分享，佢就系遇到相同呢啲情况，佢就同各位好朋友先讲一句对不起。 哦， 佢话 由我 生了小朋友开始，一直无法参与你们的活动，或许你们以为我惯性说不，因此不再叫我。跟住佢话近月喺社交媒体多次看到大家的聚会，我当然无缘出席，但系也是毫不知情，像个局外人。往往在社交平台见到的时候，才知道哦，乜原来你哋基德令啊？ 你哋又去咗船 P 啊？哎呀，我就喺度屋企喂紧奶啊！ 其实有啲酸咪咪噶， 我系朋友当中唯一一个 当妈。你有冇俾人遗忘你啊？ 其实我冇嗱。嗱，系啦，佢话佢当喺朋友， 你都喺度，你都口窒窒啦。 我想讲埋，我想讲埋少少内容就系话，佢喺朋友堆当中系唯一一个妈咪。 咁啊系咯。 系啦，咁佢需要照顾三个小朋友。 咁啊系咯。 咁佢好希望，因为佢话我好需要朋友，朋友我需要你。其实就算你知道我可能好多时唔得闲，可唔可以都叫下我啊？我心里头系好难受。 哦，系啊，即系大家试下下次开紧 P 嘅时候打俾佢，喂，你嚟唔嚟啊？我哋只船而家喺海中间咯，我都知你唔嚟噶啦，拜拜。 其实咧。我想跟这位妈妈说，作为我都是妈妈，我其实遇到这些 situation， 不过我又没有觉得朋友不记得了我的、因为有时我又会掉转头想回、他们做妈妈先，我找他们的时候、他们譬如推搪得多，我都知道他们不得闲，所以我都未必说次次会嗌他的。因为咧，你有时咧朋友俾人 reject 得多咧，你唔出得嚟多，其实朋友都冇瘾噶嘛。 系咪？同埋咧，有阵时啲朋友费事为难你啊。 系、啊。 譬如咧，好简单， 好似撩你，又你冇得去咁样、 啊。系啊，因为咧，我实在太过有呢种痛苦嘅体会咧，哪怕我老婆纯粹想打个牌啫，其实你就等于咧系要开一个跨部门嘅会议。老公，你嗰日几点翻？如果你嗰日唔可以早翻嘅话咧，试下叫阿妈。阿妈，你开几点嚟啊？阿妈又唔得嘅话咧，你要动员好多啊，三至十四局全部嚟晒咧，可能终于褪到。一个钟出嚟啦，咁啊，你作为朋友嘅，你可能就话，咁又唔好打搅你啊，叫你打个牌，好似叫你搞个港珠澳大桥咁样咧， 系啊， 何苦咧，系咪？ 咁但系问题系嗰个太太真系想有呢个咁嘅空间可以出去参与，其实我觉得系要参与噶，我觉得就算开几多个会咧，大家都应该协助呢个妈妈，因为佢唔可以全副即系。一次啫嘛，可能一個月一次，你都要俾一個空間俾佢同佢建立朋友。 同埋咧，我自己應對方法就係，我未必會成堆朋友約到嘅時候，我咪主動可能約一個半個，知道啲時間夾到，出嚟見一次先咯。 係啊， 食劑 tea 先咯。 不過你又唔好太早， 開心下， 你唔好成日太早走咯。因为我哋见到嗰啲扫兴场面咧，可能就系去到九点咋，嗰个妈妈就话：，我要翻去啦，我要走啦，吓食咗一个钟啫，冇办法啦咁样。咁大家就会话：，喂，下次唔好再嗌佢嚟啊！ 但又 九点就走啦，已经。 佢珍惜嗰一个钟噶。 好啦，好啦，好啦， 唔好赖得佢。 阿敬文，今晚去兰桂坊啦。 嚟啦，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尖沙咀华美达酒店先后有三名检疫住客确诊感染变种病毒。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已经响起警号，未必是独立事件，因为三人病毒基因排序高度相似，显示由一个人将病毒传播到另外两人，连同印度裔男患者感染女友人，已经出现第二代传播。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较早入住酒店的印佣属于源头的机会可能较高，而今个月已经有四至五间酒店出现多宗确诊，高度怀疑在检疫酒店可能出现传播，认为应该安排职员做血清检验，了解有多少名员工受到感染，亦都应该全面检视过往的个案。他建议酒店应该增设高效能过滤网的空气清新机，加强对派饭等员工的培训，当局亦都应该在检疫期头十二日再加多两次检测，尽早识别确诊者。一名在内地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透过回港易返港的人士确诊。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要视乎病毒基因排序是不是属于本港流行品种，再确定患者是否在本港感染。他指出，即使已经接种疫苗，保护率并非百分百，亦都有机会受到感染，但是病情会较轻微。疫苗效果方面，许树昌说，根据相关药厂展开的体外测试显示，伏必泰疫苗对南非变种病毒的抗体水平虽然下跌九成，但是由于本身抗体量高，仍然可以中和病毒。他建议市民应该接种第一代疫苗以防感染，一旦几个月之后各地出现变种病毒，亦都可以打一针第二代疫苗作为补充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表示，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却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却不能走西方所谓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王晨撰文谈及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法治思想，他表示，在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下，建设法治中国必须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王晨承认，涉外法治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项，要综合运用立法、执法、司法等的手段，开展涉外斗争，有效应对挑战，防范风险。另外，要着眼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善于在国际规则制定之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68点，跌465点，总成交金额86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3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安踏体育133.3跌8.9，腾讯控股611.5跌11蚊，美团287蚊跌6.6。

气温继续26度，相对湿度65%啦。 系啊，今日星期三我们的今日嘅题目就系咧颁奖礼里面嘅颁奖环节，有冇啲好趣嘅而你好深刻印象嘅啊？即系因为佢可能颁有时颁啲大奖嘅时候咧，都想有啲好特别嘅 方式 啊、方式啊，吸引大家啊咁样嘅。 冇错。 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咩情节嘅时候，都欢迎大家喺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可以留言啦。 冇错，咁因为有啲嘅颁奖形式咧，你话创意又得，我记得有阵时咧就会俾人觉得系即系所谓残酷都有嘅、 都系嘅，有嘅 系啦。咁所以欢迎大家咧，即系可以上去我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一齐讲下今日嘅我们的。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生与死也是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叫我不依迷茫，香港，你永远是曾梦想，香港，你那色调难忘。 好啦，我哋究竟曾经有啲乜嘢好有趣嘅颁奖嘅环节啊，嗰啲桥咧咁样嗱，其实咧之前咧阿田咧就你知啦，佢好中意突然间睇下嗰啲旧闻电视咧，佢又真系话咧率先揾到一啲咧，即系嗰阵时系咪咩啊？系歌曲颁奖礼嚟噶嘛，系咪？ 讲紧，即系其实基于一首歌咁，跟住去揿下揿下 睇啦。你睇到嗰个咩嚟 嘅 咧？ 咁就系睇紧咧呢个1993年咧嘅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 系， 唔好意思啊，咁样 send 出嚟。 O K， 冇问题，冇问题。十大嘅九几年话？ 系1993年。 1993年系。咁嗰阵时有啲咩得意嘢啊？ 咪好得意嘅，即系佢哋1992、1993年咧，佢哋咧颁呢个叫十大嗰个劲歌咧最佳男歌手奖啊，或者女歌手奖咧。咁即系嗰阵时就四大天王咧系最盛行嘅时候啦。 冇错。 咁最盛行嘅时候咧，咁佢哋就会即系。就都系噶啦，即系都系佢哋咧，走晒出嚟嘅时候咧，四个上晒台噶、哦。咁、究竟啊，边一个会成为 嗰 个奖项嘅最佳啊？呢个叫做男歌手咧，咁样 嗰个系咩？最受欢迎男歌手 系啊系啊系啊，最受欢迎男歌手啦。咁样佢哋就真系搞咗啲嘢嘅。 系点样？ 咁有一年咧，就系有一个锁匙门。 哦。 咁咧就系咧，就系佢会八条锁匙，因为四个嘛，每人有两次嘅机会嘅。咁咧就开咗有一对好似随意门嘅嘢啦，咁啊有一对门啦，有锁啦。咁咧阿妹姐咧就系颁奖嘉宾嚟嘅，乜妹姐咧就喺后边一门后边嘅。咁边个开到咧？咁阿妹姐又将个奖俾佢噶啦。咁 系 咁咧就真系咧轮流咯。咁我觉得吓佢哋嘅排序咧，因为虽然话排名不分先后啦，咁佢哋会预知个结果噶嘛。咁所以咧就咧将应该。就最尾嗰个咧就系最后嗰条锁匙咧就系得奖嗰个，咁佢就真系轮流啦。咁啊，郭富城跟住咧就学友黎明刘德华咁样，就先去第一 round 就开，就唔得喎咁样，系啦。咁 叫得妹姐，我真系觉得嗰一届嗰个得奖者真系嗰个 都呼之欲出啦。 跟住咧， 对第二 round 喎，咁又嚟喎，又跟翻个次序啦。咁啊，郭富城开第二条嘅锁匙咧，哦唔得啦，咁样好啦，喺侧边等啦。咁啊，跟住到学友咯，学友都唔得啦。咁啊，到黎明嘅时候咧 哇，系喎，用开门呢个都好刺激喎，系跟住咧， 即系话你边个系开到嗰个就系啦嘛，咁剩翻刘德华定学友，我唔记得咗系黎明定系，总之刘德华、学友定黎明咁样啦， 系， 咁跟住咧。到最尾嗰个开都系开，尾二个开唔到，最尾嗰个就噔噔，跟住咧妹姐就揽住佢啦。 边个啊？嗰个系刘德华， 系 啊，呢个几好啊，呢个。 即系佢哋都会搞，喂，其实都好花时间嘅，我想话俾你听。 系， 即系以我哋咧成日做十大中文金曲时都好赶噶嘛，即系话啲，喂，你唔好讲咁长啊，我哋要即系点样直播啊，成啊咁。 系， 但系佢哋可以将好多时间，大部分咧就摆咗喺呢个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嘅时候啦。咁、 我咧睇到另一个咧咁啱都系劲歌嚟嘅，咁即系冇办法，因为你谂下， 谂好多桥。 90年代其实大台佢真系嗰个颁奖礼都几即 系 好轰动嘅。咁咧，我头先睇嗰个咧就系92年嘅，先呢个几多年啊？ 93 系啦，我嗰个92年咧。 92年系咪系 嗰个灯啊， 系啊， 系啊，我有睇九二 嗰个好笑噶。咁咧嗱，佢嗰阵时就话咧，我睇到咧就系嗰阵时仲系嘟姐同埋阿蛋哥咧就做主持啦， 好多届都系佢哋。 咁咧佢嗰个颁奖嘅形式咧就系后边咧有一个好大嘅银幕咧，全部都系啲歌名嚟嘅，咁啊会着灯嘅。咁咧佢嗰个最突出个位咧就话啊，我哋咧已经颁咗九首啦，咁佢哋十首啊嘛，咁佢话啦，咁最飞嗰首系边首咧？咁样 呢个灯咧就系 咁然后佢就 金曲奖嘅啫，唔系大奖嚟， 系啦，系歌曲奖嚟嘅。咁咧佢哋两个咧竟然就搞咗个揭秘，佢就话不如咁啦，都姐啊，蛋哥啊，我哋点玩啊？我哋咧不如咧就唔系揭晓 last 一首，佢话我哋不如咧熄净咧六盏灯， 系啦。 即系咧喺嗰度，譬如可能有成30首嘅， 唔止，可能有40首全年噶嘛， 全年啦。总之佢就所有候选啦，佢话咧我哋颁正最后一首歌，不如我哋咧就熄晒所有灯咧，但系净系亮翻咧六只歌出嚟， 六眼灯系啦。 咁即系话咧仲有六分一，哇！咁你谂下，首先咧第一呢个已经好残酷啦，即系你以为快快脆脆颁最尾嗰个啦，点知你着六盏灯？咁如果你作为六分一嗰个咧，你就话吓我仲有机会啊？ 有啲系重复嘅，因为咧都有四大天王，因为嗰时咧都兴咧一个歌手攞两首歌嘅。 好啦，咁然后咧，我记得嗰一日咧，嗰个最巴闭咧就系佢先剩低六首歌啦。咁然后咧，佢就话：好，我哋先请，我冇记错系刘德华。 系啊，先请 刘德华上咗嚟，跟住刘德华以为 但 系佢系颁奖嘉宾。系啦，跟住刘德华上完嚟之后咧，再讲张学友。都是颁奖嘉宾，咁然后佢哋两个一起颁奖， 一起去系啦，一起去揭晓啦。 揭晓俾边个咧？哇，咁仲可以俾边个咧？阿敬文，你要唔要估下嗰阵时佢会颁俾边个咧？ 1992年， 要由刘德华同张学友颁 嘅 喎。 第十首嘅佢哋嘅劲歌嗰个歌手奖， 系啊， 系啦。 歌曲奖， 当时佢哋两个都好红， 已经好红啦，四大天王嚟噶 啦， 攞个金曲金奖啦，我记得九二年， 唔系佢而家系颁第十首嘅歌， 系啊，咁究竟系边一个歌手去攞呢个奖咧？而佢一出到嚟之后咧，啲人就话：哇，又真系即系而家事后睇翻咧，即系几廿年前咧，你就会觉得 路数系啱嘅， 仲要系觉得系即系哇经典组合啊！哇！呢一个咁样嘅歌曲颁俾佢， 刘华同学友 系啦，颁咗俾一个人 奖 嗱，颁俾刘年 唔系系 刘华同埋学友系嗰个歌女歌手嚟嘅 系啦，仲要你唔会觉得其实因为颁俾女歌手，你就觉得好邓情啦， 即 系你唔会觉得话诶做咩我要颁俾呢个人啊咁样。 佢系出到第三年啫，就已经去得到咧佢第一个嘅劲歌金曲嘅歌手 系 嗰首歌 三年啊，当时 系啊。佢嗰陣時個名係三個字嘅， 係啊，王靖文， 冇錯啦，哇，容易受傷的女人啊， 幾特別啊，因為其實屬於 繼續啦，姐姐， 係啦。 继续容易受伤的姐姐，咁样哇！ 系啊，因为其他歌手咧，我睇翻嗰个劲歌啦嘅时候咧，都睇到佢哋就咁颁嘅啫，即系话跟住就叫佢去讲一得奖感受，跟住唱歌咁样。 系， 但系第十首呢个咧，佢就系特登嘅。 系啊，嗱呢个就即系两个都系啲歌曲嘅选举啦，咁样系啦。嗱，你哋有冇见到啲咩得意啊？ 我有嘅，嘅记忆所及咧，除咗头先你话着灯开门嗰啲咧，我 系 有睇嘅，我就系实时睇嘅。 系 之外咧，我觉得。呢啲都系啲机关嘢啦。我 系 留意到一次新人奖，几多年咧我揾唔翻嗰个片段啊。 系 咁咧就个颁奖嘉宾咧，哇犀利咯，殿堂级。 系 何鸿燊先生。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系啦，就系喺大台嘅颁 奖。颁俾何家劲。 何家梗系劲啦，就唔使你讲啦。 我讲笑啫， 真系啊！ 跟住咧， 跟住咧，俾你打乱咗我个 beat 啊！咁咧，佢就系颁一个新人奖， 系 咁咧，当时未系去到颁金奖嘅。你知新人奖系大台分金银铜嘅，当时咁你估啦，请得阿何博士嚟， 系 颁俾边个咧？有 最有份量咧？咁样话， 我好记得。 颁俾何守信， 系啦，颁俾最佳诗唱咩啊？流心如铁，跟住咁啊，打开嗰个咪有个信封卡， 系 啦， 咁啊何爵士咧，你知佢咧好风趣幽默，但系啲对话唔多嘅， 系 啊， 咁样， 哇，系唔系车大炮啊？啲嗰啲咧， 仲要用呢个字添啊？ 系 好正啊，真 系，系唔系真噶？咁样，咁就。大家都明白係頒俾邊個啦，就係跟住咧就話好啦，第幾有幾多屆嘅勁歌金曲嘅新人獎銅獎嘅得主係 係勁歌嘅都係 勁歌嘅， 跟住就係 羅超儀啊， 就自己入 爸爸俾錯 係女， 係因為我揾唔翻個片段。我記憶所及咧，當時係嘟姐做主持，嗯、 okay, 因為我再細啲嘅時候咧係盧敏儀小姐做嘅。 哦，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再做呢個好時間，因為當時佢係主持勁歌金曲嘅一段長時間，係同埋嗰陣時我都有睇過，好似有鐘寶羅，好耐好耐之前。 有啊有啊有啊， 佢哋係即係嗰啲嘅師爺。 再講暴露年紀 啊， 因為我話我實時睇啊嘛。 係啊係啊，會啊會啊會啊。 嗰個畫面咧，我好深刻啊！即係佢請爸爸頒俾個女咧， 係都好特別啊。 係啦，咁你知啦，做父親嘅，無論覺得自己個心中覺得個女幾好啦，幾出色，都係一定個口就係、是、哎呀呢、這個我乞兒女啊，係 啊 係 啊， 你 衰女包啊咁樣， 做得唔好㗎，係唔係真係㗎？咁樣咁就將個獎送到佢手上，嗰、那個畫面係好 warm。 咁啊係呢個幾好。咁我哋網上面咧有個聽眾咧佢就話啦。佢話：各位啊，我唔記得咗咧，係咪櫃台嘅金曲頒獎禮啦？總之佢就記得咧，嗰一幕咧就係小鳳姐，佢咧應該就係、是、佢都冇講佢係頒獎定領獎嘉賓啦。咁總之就話咧，小鳳姐咧就俾一個男嘅員工咧就帶佢行路，點知咧就行錯咗，咁可能即係 Q 咗佢行第啲位啦。咁啊，小鳳姐上台講咗一句金句，佢就話啦：女人唔好跟錯男人。 有印象， 我唔知呢，我真系冇印象，系喺边一个平台度发生啦，咁样系啊。咁跟住，然后有朋友咧就话啦，1990年 ATV 电视广告颁奖，佢话咧就系香港美少女大赛，咩嚟嘅咧？嗰阵时 亚视咯， 系啊，咪啊，香港美少女大赛啊， 有啲咁嘅嘢咩？儿歌颁奖礼我又有睇， 系咯，有呢个噶嘛，咁样。咁至于你话头先用揭牌嗰个咧，亦都有朋友补充就话，系啊系啊，嗰阵时咧，譬如佢话90年代咧，黑勤咧年年都即系吓，佢可能会排第五啦。于是乎用揭牌嘅方式咧，李克勤就话揭咩啊咁样，即系话有啲唔高兴咁嘅意思。 都系劲哥嘅，佢系玩第一点， 系啦，边个最大 边 个 咧？系啦，边个去 最接近廿一？ 系啦，咁啊，佢黑勤嗰届咧。佢都有份去上台嘅， 因為佢成日咧喺娛樂新聞欄咧會報最後五強噶。 嗯，係啊。 即係我講緊係黑勤都有份係候選，即係最受歡迎男歌手獎。 係啊，跟住佢哋入咗最後五強，嗰次有得上台揭牌㗎。係 啊， 係 啊，嗰次都好緊張刺激㗎，因為咧究竟郭富城開咗煙仔，究竟係用十一啊定係一代代表咁樣講嘅。係 啊，跟住有個喂呢個正喎，呢個佢話排球嘅決賽喎，即係唔知係咪中國女排大獎賽嗰啲 friend。佢冇写啊！呢个听众佢就话，有一次排球决赛颁奖咧最有价值球员奖，佢话颁奖人咧就话啦，有份被提名嘅球员咧有以下某某，点知第一个讲咗出嚟之后咧，嗰个球员行咗出嚟，咁咧个颁奖人就不知所措，又搞到咧所有被提名嘅球员都要行出嚟握手，但系冇奖攞。哦，即系我谂佢嘅意思可能纯粹话嗱，有以下咧两个朋友都会角逐呢个最有价值球员嘅，有桂花田啦，有蔡敬文，谂住讲完就算噶啦，然后先公布。点知阿桂花田一听到佢自己嘅名咧，就走出嚟，系咪以为要握咗手先？咁于是乎嗰个颁奖嘉宾咧就系咁同啲人握手，但系个个都冇奖攞，因为未宣布噶嘛。咁就有啲尴尬，即系佢话呢种颁奖嘅形式咁样。 啊，佢话有一年咧，阿 Chris Lam 咧就话啦，佢话十大劲歌又系有一年咧， 系 点样公布咧？点样颁奖咧？佢就话用评述赛马颁奖，即系话嗰啲即系男女， 好似系啊，好似系啊，系啊， 系 啊， 第一名喂，佢嗰个系究竟几多 好啊？佢好似系直情后边有跑马仔嗰只一个平面跑道，然后有啲跑马仔个机嗰啲动作喺度跑啊跑，好似系。 边个做评述啊？ 唔记得，我谂嗰阵时都系蛋哥嗰啲嚟噶。 呢个系女歌手嚟嘅颁发呢个女歌手奖。 好啦，嗱咁呢度咧有一个就香港小姐嘅，咁我揾到啲资料咧，1982年咧香港小姐嘅决赛咧，咁咧佢嗰个。唔系话佢颁奖好特别，而系话咧，当时佢哋咧，用咗一个好特殊嘅评审方法咧，佢就话，82年嗰届咧晋身总决赛嘅15位佳丽咧，佢哋着咩衫亮相咧？原来咧就唔系好似我哋即系而家印象中咧，可能着啲咩性感礼服啊咁样咧。佢话咧， 旗袍咯，佢哋。 佢话嗰阵时，原来佢哋咧系着咧自选嘅时装。 哦， 自己拣 好耐咯，咁即系 系啊，八十年代呢个82年啊嘛，佢话咧佢哋嗰阵时就拣自选嘅时装咧，同埋一啲晚装出场。点解咧？佢有个名目噶，佢话咧系想咧推广咧香港嘅时装品牌。 哦，咁好啊！ 当年系啊， 有任务添啊， 系啊。咁而且咧82年嗰届咧，咁当然你知啦，嗰阵时即系好多巨星噶嘛，即系嗰个最黄金嘅年代咧。咁佢82年嘅表演嘉宾冇嘢嘅，有林青霞啫嘛。有逻辑啫嘛，系啦，仲有丁马卡道系个都好出名噶嘛，系咪啊？ 都認識呢個名 字。係啊，仲有 佢猶豫啊，見到我哋。 係啦，我哋兩個就 我哋兩個 聽過呢個名啫。 好正㗎，咁嗰一屆咧，原來就有阿邝美云啦，同埋邝红平嘅咁樣。係啦，咁啊，譬如呢、這個即係推廣時裝，然後就作為一個亮點，呢、這個都得意。 其實都啱啊，嚇，即係香港品牌啊嘛。 係啊，咁但係如果你去到港姐，其中一個頒獎最有爭議咧，當然就去到2012年啦，因為嗰一年咧，佢哋玩咗一次咧全民直選啊。咁但係點？ 系統咧 係啦，咁一人一票就變咗咧，就話啊，多謝你哋投票完咗啦，冇咗啦，咁嗰次就衰咗嘅咁樣。咁如果你話有一特別咧，我就揀到有一個咧，就1987年咧，咁比較多都係大台嘅作品嚇。嗰陣時候佢有一個頒獎禮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 都係百幾年嘅事。 係啦，叫做金像獎歌曲頒獎典禮。 金像獎歌曲頒獎典禮。 係啦，我第一次聽咧，我一定以為係講電影嗰啲啦。 係 啦，咩英雄本色啦咁樣。 金像獎 唔好意思， 頒獎典禮 不了情啊咁樣啦。 原來咧佢嘅英文咧就叫做 Hong Kong Funny OTV Gimmick Song Special。 OTV。 唔係，即係佢 O 嘅 TV gimmick 啊！原來咧，佢嗰個金像獎嘅意思，即係話咧，你扮得好似好像啊，話你扮得好似，原來係頒俾咩咧？就係嗰陣時有好多咧，就係TVB 咧，好中意揾佢哋嗰啲啊羅海鵬啊、燦哥啊，或者江欣燕啊，就惡搞啲歌手啊嘛。譬如佢扮羅海鵬會扮徐小鳳啊，又會扮盧冠廷啊，佢就惡搞呢啲歌手改編隻歌。 阿朱叔扮盧冠廷好似 係啦，咁然後佢仲要係咧會佢哋嗰陣時原來 TVB 竟然會搞個頒獎禮咧。 阿棒哥扮盧冠廷都好 似係啦， 陪著你咋 係啦，咁原來咧佢仲會特登搞一個電視節目咧，係會話嗱我哋咧佢當即係。假当真咁颁啊，然后就话啦，我哋嘅候选金曲咧，分别就有，譬如讲啲名字你可能好熟悉嘅，陈慧娴嘅《间间间》，哇，笑爆嘴，我听到个名字已经。 咁咪即系其实近年咧有一本杂志啊上咗市噶，好多条毛毛噶， 一百毛嗰啲啊嘛。 系啊，其实都系恶搞嘅歌噶。 系啊，但系有啲唔同咧，就系而家譬如你讲毛毛嗰个咧，佢只系揾一个歌手佢演绎翻啫嘛。但系嗰阵时嗰个咧，佢直情系想咧扮埋嘅，譬如阿罗，佢会扮阿罗人啦。 系啊系啊， 又扮咩达成一块啦？咁我睇到个 达成一块有印 象，好笑。咁佢嗰个片咧，佢仲会系点样咧？钟保罗加卢敏仪就做呢个司仪，咁然后咧佢有颁奖嘉宾嘅，都系恶搞嘅。我见到佢第一个出嚟嘅颁奖嘉宾就系我哋有我哋欢迎咧隔篱台嘅智利小姐。 系啊，嚟自。 咁然后边个扮嘅咧？灿哥。 哎呀，我啱想讲呢啲一定有撑歌粉噶， 胆脚哇笑爆嘴啦！撑 歌同胡大为，因为当年笑声救地球嘛。 系啊，佢仲要出嚟咧，佢仲话得唔得噶？佢系隔离台噶，佢话诶唔紧要啦，我哋音乐系无分界限噶嘛。 系啊，真 系 好。 即系其实同而家一模一样啊！即系当佢想立下疆图嘅时候。 嗱，而家回归基本部咧，你点解某台嗰个颁奖礼咧咁正啊咁超咧？就系有好多嘅网民话观众拜佢咧，就系。有冇得獎？大家都一齊表演， 係 enjoy 嘅 music。而家可能就係一個大嘅， 係啊，係啊。嗱咁啊，所以咧最尾啦，即係大家回顧咗咁多啦，可能你會發覺啊，點解即係最近有咁多唔同嘅爭議咧？有啲就會覺得咧新嗰個台咧就好有創意，而有覺得大台咧佢個創意其實係同80年代一樣嘅。 唔係時裝嘅嘢一樣啫嘛， 扮嗰啲歌啦，係啊，咁啊，所以係噶。 聽只歌先啦， 聽只歌啦，呢個就係當年。 呢個 係 智慧嚟， 係 啊， 冇錯。佢哋當年已經係中意， 好得意， 有呢啲惡搞歌噶啦。 男人同女人，或者女人同女人都可以做嘅。跟住落嚟，我哋聽下羅麗文同埋曾倩偉冇企好合唱好温馨嘅朋友兩個啦。拜。 朋友，你個口好臭，令我心臟作雲想嘔。Say hi. 主任要发出公告，宣布选举程序终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邓引光却解释，当局是考虑到如果有关选区只有两至三名候选人，而其中一位去世或者丧失资格，选民可能会失去心仪候选人，或者由一名无支持的候选人当选，所以有需要终止选举程序，重新提名。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同时中国东南沿岸天色普遍晴朗。在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碧瑶之东北偏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炎热，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50点，跌485点，总成交金额91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3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安踏体育132.7跌9.5，腾讯控股612蚊跌10.5。美团286.8跌6.8，阿里巴巴221蚊跌7.2，盈富基金28.9跌4.6，京东集团286.4跌11.6，小米集团26.25跌5.5，中国平安89.05跌1.35，银河娱乐67.25跌2.3，中国移动52.25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2，英镑10.813，瑞士法郎8.474，澳元5.992，加元6.159，新西兰元5.572，欧元9.34。每百日元对港元7.1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741。日经平均指数报28,495点，跌605点。港金现价报16,50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03美元，卖出1,782.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竹坑嘅警校道去翻南朗山道，近住警察学院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体育馆。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纪元对出。喺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日喇沙利道车多，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码头涌道去九龙城方向，近日木厂街中线有工程啦，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红磡道大亚街桥面尖沙咀。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 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新嘢，你会唔会接受先？今次歌曲的曲风算是香港比较少有啲嘅，佢都唔知乐迷会唔会接受噶，而且对佢嚟讲，点样演绎呢种曲风，亦都系新嘅挑战。作曲 Gareth Tong 填词黄伟文，编曲 Gareth Tong Ariel Lai， 监制由 Edward Chan Gareth Tong 柯新峰。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季军位置。姜涛 Master Class，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日风 show 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嗱，晏啲咧会有猜猜我是谁嘅，不过我哋咧稍后再俾你打电话嚟吓，你可以咧及定先，及定先，听住先，听住先都得。 系，好，喂，问一下两位拍档先，有冇记得咧又要歪带啦？ 好啊， 成日讲啲旧事嘅真系，啱啱毕业或者啱啱出身投身社会咧、你投几份工咧？嗰一两年，你家好鬼穷困噶嘛？ 啊、 尤其而家啲学生又可能要还关窿啊，拎拎查查咁样啦。你哋最艰苦嘅嗰程度啊，过嗰个日子啊，每日只能够用几多钱，有冇使计住度住噶？我有嘅，不过我想了解下你哋嘅生活。 我又冇计住度住啊！ 我原来佢有钱仔嚟。 因为我都系向隔篱嗰个计住度住，可唔可以借啲嚟？ 哇！你真系啊！ 系啊！我山穷水尽嘅时候，咪试过。 原来你 系 船头尺嚟嘅。 系啊！试过问老婆度咯，冇办法噶，真系。 即系当时嘅女朋友。 系啊。 哦，即系都当时嘅女朋友。 咁佢即系身世含辛茹苦啲补习钱，又要科啲俾你咯。 系啊，好惨噶啦都。 喂呀！我补习都试过俾人压价。 系啊！我唔系压价，我问佢借钱用啫嘛，做咩啫？ 即系我意思，人哋啊都话收入有限，零用有限咯。 系啊系啊， 你唔好扮穷。 系啊，就咁咯。 唔系，但系你出嚟做嘢头一两年咧， 头一两年咪咁咯。 吓 咩啊？ 你有人工噶，咁你做 有人工噶，系啊，但系都唔多嘛，冇晒噶啦嘛，好快就。 唔系啊，我意思系话你会唔会计住度住每日用啊？ 我哋呢啲揈手揈脚。 我都系咁话，我嗰批咪就系月头有钱，月尾就 光蛋 嗰啲。 月光族啊，咁快就。 系啊，譬如嗰阵时咧，你仲未 廿岁嗰时。 系啊，仲未有揸车咧。你有阵时如果玩夜咗咧，你又的士嚟的士去咧，哇，即系穷到窿噶会。 吓，你仲坐的士，仲玩夜啲？ 会啊。咁后生唔玩嘅时玩啊，好似而家咁啊。 啱啊！ 都啲朋友都唔再揾你啦， 支持你。 哎呀，做咗阿妈啦，唔再揾你啦，阿爸又唔揾你啦，半日先玩啊，人老珠黄啦，已经俾人嫌弃啦。 我嗰阵时咧，即系讲呢一个趣闻嘅之前咧，我讲我嗰阵时有度住噶，我记得我第一二份工嘅时候，即系头两年。 你个样都似系会度住噶。 唔系，我度自己啫。 唔系，我知啊，你咪就 系 精明消费眼同阿田啊嗰啲 friend 啦，真系。 计嚟计去，计嚟计去，连埋车钱、食饭钱，我话俾自己听，唔可以使超过50蚊。 哦。 咁系做咩咧？ 系点？ 即系点解要 set 呢个50蚊啊？ 因为 要过活咯。 因为我要储钱咯。 佢个五层楼而家边度嚟啊？如果唔系， 你讲你咁讲啊，真系。 跟住税局听到就话已经有5层楼喎。 5层楼你都冇用仔吓。 佢讲啲玩具啊，3楼啊， 真系 系咯。 系啦，点解试完咧？我以为咧，即系呢啲悭咧，唔系个个都会噶嘛。学你话斋，你后生中意玩， 系啊，就冇悭到噶。 就月光族噶嘛，今日俾我揾到有个同伴啦，远在日本东营， 系 呢个小粒圆婆婆啊，佢咧已经系年届70岁，佢公开佢咧悭 家 嘅 秘 诀， 系 佢话40年嚟，佢劲过我头两年啫出嚟做嘢，40年嚟坚持每日只系花折合港币嘅啊70元，佢多啦廿， 每一日啊。 每日七十，即系每个月咧，只系用2000蚊啫，佢话 就解决咩啊？衣食住行生活所需。 哦， 佢话咧，当然啦，佢梗系唔计房租啦，唔计水电啊嗰啲啦，因为嗰啲就真系会出即系系多 个必需品嚟嘅，系呢、這个就唔可以计埋落去。 咁佢系啦，你譬如每日去买食物啊，或咪即系买衫啊，买剩剩啊嗰啲，佢平均每日咧系唔可以超过70嘅港元。 哇，可以做到啲咩咧？ 我想话我都可以一日唔用钱嘅喎， 你梗系得啦！搭车嘅时候就话豪仔啊，咁样又得啦， 系啦，翻工 我 可以行上嚟，翻工我要行落去，就算唔知你车，我都系行落去 食饭啦， 食 lunch 我咪翻屋企食咯， 翻屋企食 lunch。 咁屋企呢啲叫做每一个月嘅支出可以有， 佢行商场又系 window shopping 喎， 系 啦，又唔睇嘅，系啦，就算佢真系食茶餐啊，都要等下午茶时间咯，哇，又悭翻啲啦。 嗱，佢都咁即系只系咧，可能隔咗价先去做嗰样嘢，太贵啊，放弃唔做啊，呢啲就比较正路嘅悭家方法。阿小粒圆婆婆真的很絕屈的，她呢其中她有十招讲出来，我估佢不止啦。其中第一招就是直接用茶杯泡茶，那怎么悭钱呢？ 直接用茶杯泡茶。 对啦，她说她冲茶的时候呢，阿小粒圆杨子婆婆呢，她会直接将茶叶放在杯里，没什么奇怪啊。 对 啦 对 啦。饮完之后呢，那个杯不用啊。 OK。 那就悭水费咯。 我再 跟住用完之后，再将嗰啲茶叶啊 ，recycle 攞嚟抹地啊， 做泡饭啊， 做茶泡饭啊，我问你死未 ？OK，OK，OK， 即系食同饮咧，就连水费都悭翻。 头嗰阵我做到，我呢个水樽咧，我四日先洗一次噶。 啊！你真系仲喺，唔怪之你肚痛啦，曾志 豪。系啊，我都发觉我今日忍唔住洗咗一次啫，系我破咗戒，我悭唔到啦。 佢真 系 好喇喳， 系啊， 你唔系悭家， 你净系识佢咩？ 唔系，我都系茶嚟，我都系茶嚟嘅啫嘛。 我长期秒去嘴嘅， 系咯，我又悭咗湿纸巾冇抹啦，你嗰两包我仲 keep 住， 我 去买先。 我都唔明，我俾你，跟住咧，原来都仲喺度。 仲有咧，仲有咧，呢度我追到佢。 佢用廁紙、紙巾之類嘅抹嘢咧，佢只會用卷裝廁紙，因為佢嘅成本，即係佢要支出咧係最平，一卷卷裝紙大約2蚊港元啫， 係 啊，最平最平嗰種，仲要每次咧最多啊，只係用20厘米，都唔係格數添啊，成卷廁紙啊，一卷廁紙啊。可以用300次啊，喺佢手上。 300次啊，哇！ 2蚊用300次啊，大佬， 我真 系叫佢一声大哥大啊！ 嗱嗱嗱，其实咧，我除翻开，我都计过我啲屋企用嘅家用纸巾咧，都系3蚊一卷嘅啫。 嗯。 不过咧，我就唔会限格数嘅，即系需要用 限厘米啊。 系啦，佢限厘米啊，真系离谱过分。因为其实咧，日本啲厕纸嘅质地咧，好容易溶噶。 系啊，佢要溶喺水啊嘛，有啲 系。啦，佢啊太过咧，佢用 我谂咧。阿小粒圆婆婆， 即系咩 印汗啊、印嘴咧，唔会用厕纸噶咯， 唔会用噶啦，攞手袖噶啦， 攞手巾噶咯，仲要系用百家布车埋嗰条手巾。 呢啲你睇到啊，小粒圆婆婆咧，一定系拍电影出身嘅， 系 佢当呢啲厕纸系菲林咁样用， 系啊， 悭住嚟用，悭菲林。 我谂起悭钱家族，佢话同埋第三招就系用收据代替便条纸，即系嗰啲咧， 咪毛纸都唔用啊， 系啊，咪毛纸都唔用， 咁咪毛纸要俾钱买噶嘛。 OK， 但其实咧，佢又唔知坊间好多送噶， 系啊系啊，但你送之前你要买噶。 但系你睇下佢嗰沓纸，佢有相嘅，系好整齐噶。 咁佢啲收据都要俾钱买先会有收据飞出嚟噶。 喂，咁佢都 佢就超市执嘅。 喂，佢系都唔出奇啦。又咪超市车仔大把收据冇人要嘅， 系啊。 好啦好啦， 环保啊佢， 呢个 OK 嘅，系剪开管状嘅容器咧，用到佢即系一啲都。唔剩低，即系咩叫管状容器咧？ 即系埋去里面，譬如牙膏咁样啦， 系啦，沙律酱啊， 系啊，系嘅。我有阵时挤牙膏挤到最尾嗰少少咧，你都觉得哎呀，即系好似浪费啊！ 我哋真系出 尽 咧，唔 能够揸干揸净啊，留咗啲喺度。 系啦，出到九牛二虎之力，我试过咧。我女儿咧同我好悭嘅，阿妈嚟过嚟帮手啊，咁样，咁我就帮佢一路 织 织，佢咧我嚟即系去撩埋最尾嗰啲咯。 唔系啊，我都系咁噶。 唔系，但系你唔够，你唔够佢，佢要剪开。 系啊，阿婆婆又 佢系挖晒里边嗰啲出嚟。 唔系，我系会嘅，但系咧我嚟做咩咧？我系会叫姐姐，喂，剪咗佢之后咧，撩嗰啲嘢我嚟擦嘢咯，即系擦厕所咯，即系攞啲牙膏嚟清洁咯。 唔系，有时咧你搽手啊，即 body lotion 又好 ，hand cream 又好咧，佢一啱咧泵装咧，你个底嗰啲咧系泵唔到，又搭唔到出嚟。咁你有时真系忍唔住戒开佢撩佢，搽咗好多日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头先嗰个都浪费啦，你应该一路刷牙。 將嗰啲白色嘅泡泡筆起佢就攞嚟擦。 喂呀，唔得啊，太唔係草核突啦。 咁你咪一樣咯。 我會喺度洗個聖。 咪就係咯。 係啊，有口水嘅錢啊，唔可以。 因為沖水噶嘛，姐。 沖水咪嘥水咯。嘥咗水㗎啦，唔啱㗎啦你。 我晕啊你。你 应该呢个阿妈擦完牙之后阿女儿你掠啲出嚟呢就可以。 啊唔係喎，我冲水洗手都係喎，如果譬如一家人 返屋企你仲助长呢个妇人嘅 作用。我睇佢点表演落去。 一家人返嚟屋企嘅时候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洗手呢，跟住一来咪洗囉。 好啊。 洗完之后呢譬如我冲水佢下低一齐冲水。哎、 我啱啱想讲你咪摆喺佢手下面。哇 仲有啲极致啲㗎阿爸阿仔啊集齐一齐屙尿冲水都有㗎。 哇 哎呀你冇听过啲咁嘅讲法咩男唔准冲水啊冇多个两督尿唔准冲啊。 咸水唔计喎好多大厦啲唔计钱㗎喎。 咸水嘅但係都话 唔计 係 啦。你话碗布啊用到污糟啊我抹埋柴油烟机我都理解啊。 啊都系。 唔系碗布你有冇听过嗰陣时有啲港女投诉呢就话我老爷啊。佢攞咩嚟做？佢攞条底裤嚟做抹碗布噶， 跟住或者系抹地布咯， 抹地布 即系抹地布，嗰条 Y 通啊， 系啊，或者啲袜啊拼埋一堆咁 样咯。我接受到嘅系旧衫做地布， 旧衫咯，系 旧衫做地布， 但佢当抹台布喎， 抹台真系唔得，碗布都唔系， 不过不冇咁极致嘅， 佢攞嚟 抹地布嚟嘅 啫。佢上次 嗰个讲佢系咁样投诉 嘅。你话牛仔裤旧咗，爱嚟车个袋，我都觉得 OK。 系啊系啊， 系啦， 但 系 用底裤 嚟 做， 用嗰个位嘅拉链嚟做摺， 底裤做抹台布其实真系几好嘅，真系系咯。贴身又柔顺， 小林袁婆婆嗰个悭钱先，佢就话屋企咧系唔会用胶台布 ，OK， 系用外卖嘅传单做台垫， 嗯， 人哋派俾佢嘅咧，咁佢就垫住，连抹台水费都悭翻， 好好好好， 系啦， 系啦， 呢个我哋都会，所以成日都话啲 poster 嚟做咩啊，摄报题， 同埋你留意，佢只系攞外卖传单，佢冇去食外卖嘅。白攞人嚟張單又幫襯， 唔係咁可能咧，唔係咩先？可能咧喺街上面好多啲派傳單嗰啲姨啊、叔叔啊、嬸嬸啊，咁咧跟住你咪攞咗攞翻去佢唔掉咯。 跟住呢招，譬如佢話咩購物清單啊，即係擬定好計好數，呢啲都好好多家庭主婦做啦。佢話另外就係避免逗留喺超市，係、 哦、 因為太多人有， 即係商場啊買衫地方，你千祈冇諗住去。 哦， 嗰件衫唔穿曬窿啊， 係 都唔好去買。 哦。 最后这个绝了。 你讲的这个婆婆是在超和年代的嘛。 我唔知佢七十岁啦，佢系几岁？ 佢冇留喺而家令和年代啦， 超和出世咯， 唔系啊， 佢横跨三个年代 啊！我以为佢喺超和年代咁悭添，真系 哇！即系唔讲，以为佢住喺旧东德啊， 唔系咯。 跟住结账之前，即系超市买嘢。佢會強迫自己擺翻一件貨品翻上去，要取捨。即係其實佢可能好想好想好想買好多嘢，話俾自己聽，其實都唔需要咁多，每次要執翻一件走。 係啊， 嗱呢樣嘢我真係做唔到。 跟住個售貨員同佢講：阿婆，你擺低嗰件係贈品嚟嘅， 咁傻。 咁佢有冇话而家佢嘅身家有几多啊？积咗 有几多层楼啊？佢有几栋别墅啊？ 咁佢 生活愉快嘛？佢开唔开心啊？ 佢就系话佢悭得好犀利啫，现时住一个三房两厅嘅单位。 好啦，我哋试下向佢呢个咁嘅悭家方向努力发展啦吓。喂，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可以打嚟猜猜我是谁啊！なんて感じたいの夢の夢見た行く手は全て塞がれるのはよく考えてみなくてもなれっこどう考えたって正気の沙汰じゃないいつほどへもさ僕次第だ Fine 疲弊してすり減った心全てをなくしたわけじゃまだない右に習えなんてくそくわえだと瞳の奥がはっきり言ってるだけやって酔ったいのがマジで酔 君次第だ。 分歧报啊，呢个系。得啦，我知啦，系啊，第廿三只怪兽，系咁啊，1872388，猜猜我是谁？ 猜咩噶？今日 我哋猜咧，哎呀，即系大家好中意嘅甜品啊！ 哎呀，用第二个为灾， 系啊，用第二个为灾嘅甜品啊，等大家开心下啦！我成日都话有日子艰难咧，咁啊有啲甜品啊刺激下大家，好事嚟嘅。 苦中一点甜， 系啊，冇错。咁啊，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啊！咁啊，睇下你究竟咧可唔可以同我哋估到嗰啲甜品啊吓？好，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嗱， 讲啦， 呢一单咧，本来咧，即系理论上咧，系即系伤感嘢嚟嘅，本来吓， 系咪咧？用咗五秒铺排啦， 遇到呢一个咧叫做交通意外，咁本来系伤感啊，系咪先？啊，不过咧，佢由悲剧变喜剧，因为咧，佢就要杀偿啊。即係可能大家都遇到啦，就哎呀，我要問佢追討翻呢啲賠償咁樣。 咁 點啊？呢個追討賠償咧就考功夫啦。究竟咧，即係譬如你撞親個頭啊，你問佢會唔會賠到連膝頭哥都要俾佢賠埋錢啊？咁啊，通常我哋見好多咧就話賠我精神損失費用。系啦，即系呢啲最常见噶啦。 我往后几个月冇得做嘢，赔埋人工。 系啦，咁又或者有啲即系夸张啲嘅，可能就会话啦，喂，你影响我夫妻之间生活，赔埋嗰啲精神心灵嘅健康，咁、你都想象到啊，系咪先？好啦，咁但系 慢慢同你计。 系啦，嗱，所以咧，大家可以进入呢一个咧创意作文题啦。台湾嘅一个男子，佢过马路嘅时候咧，就俾一个即系司机啊撞伤咗啦吓，佢提出民事索偿，咁啊几多钱呢？佢就索償咧1999萬台幣， 哇！ 折合咧就552萬港幣，哇！不過真 係 係好好意頭喎，但其實佢冇乜嘢嘅喎。好啦， 咩冇乜嘢啊？佢 唔係有啲咩大傷噶，係啦。咁所以 咧，賠咩咧？ 係啦嗱，咁佢究竟賠啲咩咧？其實佢有啲咩傷咗咧？左側嘅胸啦，同埋左邊嘅身體咧，就有啲即係撞傷咗啦。 哦，咁即係有傷啦。 佢係有傷嘅，咁但係咧，佢就列出咗咧15項嘅賠償嘅要求。包括精神啦、肉體嘅痛苦嘅苦失金啦、交通補助啦、無法工作損害啦，同埋呢個醫藥費啦咁樣。好啦，咁佢第一，佢點樣開出1999萬出嚟咧？你聽住。 每一項計係究竟點咧？ 佢話：法官大人，我咧其實咧就而家先得嗰30多歲，但係咧我嫲嫲同我婆婆咧分別係101歲同埋86歲先離開人世嘅。 系，咁即系佢觉得佢自己好长命，过 100岁命。 我系属于隔代遗传长寿基因，所以我首先觉得自己系可以活到100岁嘅。咁即系话咧，我未来嘅年数咧就有62年。嗱，佢先嚟呢、這个，哇 set 咗个底俾自己先，系啦。跟住法官啊 ，OK， 你有62年，咁跟住点啊？嗱，咁咧我每年嘅医疗费咧，正常人咧都应该起码要有咧38000港币嘅，系啦，仲要计通胀咧，咁我每年咧咁样乘62咧，我医疗费咧应该都要350几万港币噶啦 ，OK， 咁仲有咧，仲未完、啊，法官大人，你知道我受咗伤啦，我洗唔到碗噶， 我要请姐姐，我要买洗碗碟机， 冇错。 但系佢会有折旧、 啊， 我要每五年换一部， 中晒， 做一保养。 哇，睇你个样越嚟越精明啊！真系你真系， 我翻译翠文嘅经验太多。 系啊，真系蔡翠文啊，你叫做真系吓。佢话咧，粉粉大人，我欣赏啊，我冇办法洗碗啊。我平均咧，你会几耐换一部洗碗机啊？蔡翠文。 我估喂五年啦、啊。 哦，咁你实在个人太过宽宏啦。 唔系三年啊嘛。 都系太过分啦，你真系。 一年一个。 两年，佢话法官大人，我每两年就要换一部洗碗机噶啦。 佢每分每秒都洗噶。 所以咧，喺我62年嘅人生里边，我要换几多部机啊？ 随意嘅31部机。 系啦，佢话咧，我要换31部洗碗机，包括电费啦，同埋通胀咧，嗰度值100,000蚊啊。 电费都要人俾？ 系啊，洗碗机唔使用电啊，咁样。 咁佢系因为咁样洗唔到碗而要用呢个机， 佢话啊嘛， 系啦。咁佢使唔使计埋 佢有佢列啊？佢有佢列啊，法官觉得公唔公道先？ 咁佢仲列咗咩咧？ 唔能够霸道啊嘛，而家 营养品啦、啊，佢买牙膏嘅钱啦、啊，全部咧连朱古力粉咧都要嗰人赔俾佢啦。咁当然最后法官大人就话。赔偿咧就唔系买六合彩，唔系话你刮中咗就有头奖嘅，最后咧净系需要佢赔咧16,000蚊台币就搞掂咗啦。洗碗机唔关事噶。 经济行情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法律改革委员会建议订立没有保护罪，保护受虐待儿童。相关小组委员会成员洪运信话：新法例如获通过，儿童照顾者有责任要举报，包括老师、社工和家庭佣工，否则要负刑责。他说儿童有不寻常伤势，理论上都要跟进，因此新法例并非给予额外法律责任。幼儿教育人员协会主席殷可安表示，若果能够加强保护儿童，大致上没有争议，但是若果涉及刑责，老师和社工可能会有担心，认为终极要做的是家长教育。一名5岁女童2018年被虐待致死，政府之后修订指引，改善怀疑虐儿个案的情报机制，亦都在幼稚园推行两校一社工。有早前曾经处理一宗严重受虐个案的幼稚园校长认为，措施有助加快处理流程，令到受虐学童短时间内可以送院治疗，但是在涉及通报准则方面应该更清晰和具体。据了解，法改会最快下个月底发表报告，建议不通报有儿童受严重伤害或者死亡个案的照顾者需要负上刑事责任。消息说，学校老师、社工和同受害人同住的家庭佣工等亦都被涵盖在内。有学者认为，如果立法强制情报，应该先针对有相关专业训练的人士，并且需要提供培训。前年元朗721事件之后第二日，一名20岁学生涉嫌破坏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办事处的玻璃墙，他早前承认刑事毁坏罪，律政司两度申请复核刑期之后，上诉庭改判他入教导所。患有过度活跃症的被告早前承认2019年7月22日在全丰中心损坏属于何君尧办公室的玻璃墙，他最终被判处。他最初是被判处12个月感化令，裁判官在律政司申请复核刑期之后改判200小时社会服务令。律政司认为刑期仍然过轻，再向上诉庭申请复核刑期获批。上诉庭今日改判被告入教导所。何君尧昨日在社交专页说收到被告的道歉信，接受被告的道歉。 環保組織環保協進會表示，十年間透過義工在全港包括大埔、沙田、屯門、西貢和港島等天然海岸，共收集大約9000公斤海洋垃圾。協進會說，由2010年開始舉辦超過250次動員，有大約8000名義工參與的海岸清潔活動，發現常見的海洋垃圾之中，膠袋和用完即棄餐具分別佔超過20%，飲品膠樽佔17%。近期在各海岸發現棄置口罩，亦都見過有口罩掛在紅樹上，擔心影響紅樹生長。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炎熱，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炎熱，下周初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661点，跌474点，总成交金额91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3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安踏体育132.3跌9.9，腾讯控股613元跌9.5，美团286.6跌7元。阿里巴巴221.2跌7元，盈富基金28.92跌4.4，京东集团286.6跌11.4，小米集团26.35跌4.5，中国平安89.05跌1.35，银河娱乐67.3跌2.25，中国移动52.25跌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2，日元108.06，瑞士法郎0.917，加元1.261，人民幣6.5，英磅對美元1.392，歐元對美元1.203，澳元對美元0.771，新西蘭元對美元0.717。日經平均指數報28545點，跌554點。港金現價報16500元，升1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1.58美元，賣出1782.0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有音樂，有快樂。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港台电视31儿童节目时段实行要每位小朋友都攞足100分。逢星期日早上亲子睇早场， 卡通片、益智节目由8点半开始，笑声笑声直落到10点。 仲有仲有，星期一至日晚晚6至7，开心连环送上 得意动画，年终无忧。 港台电视31， 100分儿童节目， 100分趣智，小朋友100分中意。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女士应该就最容易亦都係最爱啦，因为讲甜品我諗你两个都好好㗎啦，係咪係啦，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呢个猜猜我是谁呢就想同你玩下呢个甜品嘅，睇下你会唔会估到。 中西式都 OK 啊。 冇问题冇问题啊，总之食到你舐舐嚟啦吓，我哋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电话旁边你系边个？ Hello，Hello， 系 你啊， 系 你啊， 系你啦， 系， 系， 请讲，你系边个？ 你叫咩名？称呼 罗生，阿罗记，你中唔中意食甜品啊？ 中意嘅人就罗记， 都中意嗬，中西式都冇问题啊嗬。 都系嘅， 都系啊，好啊， 系啊。喂，呢个啦，你出题定系拣我哋啊？ 诶，拣啦。 咩话？ 拣我哋啊？ 好啊，你拣是哪一个啊？ 有蔡敬文，有曾志豪，有桂花田。 曾志豪啊， 好啦，男士揀男士啦。 你喺外国打嚟有啲， 你系咪喺长洲打嚟噶？ 唔系 ，系好。 好啦， 出题 呢个咧系西式甜品嚟嘅，咁仲要咧系咁样噶噃。呢、這个甜品咧，同一个将军有关噶，都呼之欲出啦。我用呢个贴士会唔会啊？ 同一个法国将军有关系咪啊？ 咁啲人太快讲埋法国啦，将军都够噶啦，真系 三个字， 三个字嘅吓。 同佢个名系咪有啲 话一模一样咯？ 系啊，但系咁样， 佢 咧 有冇真名？ 其实如果咧，我见好多人写话佢嗰个即系原名咧，原来冇佢个中文名喺度嘅， 系啊， 好搞笑嘅佢。 咁就唔係我哋嘅翻譯翻嚟啫， 係啊，係我哋翻譯嘅啫。 佢法拉西文嚟噶嘛， 係 咯、 啊， 咁梗 係 冇中文 啊。係啊，係 啊， 蛋糕嚟嘅，一個將軍嘅名， 好酥噶個蛋糕，好酥。 係啊，係 啊，個將軍嘅高度咧 就好唔高噶，係啦，係 啊，三個字噶，嗰、那個將軍好出名 的。外國嘅歷史當中最出名嘅將軍，成日都打咗勝仗嘅，得一場輸咗嘅啫。 不過一輸就輸得好金咁樣噶。咁同埋佢成個形象都係騎喺只馬度，只馬就咦咁啊，成個人立咁樣嗰個咧。 显得佢高啲， 显得佢高。三 个字啊， 三个字啊，法国将军哦、啊。法国有啲咩历史人物你会噏得出噶？ 你有冇听过 拿破仑？ 系啦、哎，我几惊佢话诶斯丹啊咁样。 差啲话拿破仑啦、啊，定系拿破尼啊？ 阿罗生中唔中意食拿破仑先？ 都几中意噶， 系啊！拿破仑咧，如果佢中文咧，啲人就叫做法式千层酥， 系啊，好难去进食，即系好难，即系嗰个唔系难食， 因为佢一切就可能会 碎 碎 啊。系啊，但系咧，其实佢嗰个英文咧，所谓嘅外文咧，我睇翻咧，全部都同拿破仑呢个字系冇关系。 即系你讲件饼系嘛？ 件饼系啊，佢话 饮 唔起啊。系啊系啊，不过唔紧要，咁总之佢咧大概都系咁讲啦，三层嘅酥皮又薄又脆，一咬就碎，哇！又薄又脆，一咬就碎，哇！正啊，真系，系啊，食到舐嚟吓，喂，多谢你啊吓，阿罗记吓，呢个就拿破仑，拜 拜。好想食啊，讲完。 系啊，我都觉得系。 肚饿啦，开始。 系啊，不过我唔系好考究到点解佢最后个名叫拿破仑咯，系咪因为佢够高咧，一层一层咁样？我依家再揾下资料下。好啦，第二位朋友你系边个？ 你好，我系 Anita。 Hello，Anita， 应该都系甜品专家嚟个女士系咪啊？ 黄金组合啊，又系你哋 啊！系啊，多谢你啊，系啊。 咁今次咧就蔡敬文喺度咯，咁啊变咗 multi golden combination 咯。 哦，好好啊，multi golden 都系 golden combination， 即系金多宝啊 ，multi 即系多，我哋金多宝组合啊，真系。 真系咁客气啊！你讲多几句，我老细听紧。 系啊，咁不如你就系啦 ，golden C 啊，而家好兴咁样。 系啊，咁不如就蔡敬文出题目俾你啦，好唔好啊？ 系啊， 好啊， 好啊， 你咁样我都真系。真系要松手啊！ 好啊， 好啊！嗱，呢一个甜品咧，嗱，你话佢可以系西式嘅做法，但系咧出现喺我哋本土啊吓，即系粤港澳啊吓，喺澳门咧流行嘅。 哦， 我哋成日去氹仔某间铺头就系慕名食呢一个甜品啦。 氹仔啊， 系啦，咁佢咧我形容一下佢个外表，睇下Anita 估唔估到？ 好啊，好啊，好啊！ 佢系软绵绵食落，佢要用个羹嚟滗嘅。 软绵绵即系蛋糕啦， 杯杯嘅， 雪糕啦。 系有时食到个嘴唇咧，有啲一粒粒嘢黐住。 有花生粒嘅雪糕啦。 有花生粒嘅， 你唔好 扰 乱靓啲茶得噶。 我谂住直接 都系咁样嘅， 系咯 系 啊， 你唔好 fit 人哋先得噶。 嗱，佢讲到明系澳门嘅， 系啊。我哋初初咧，香港人都未系好知道。 我唔知点解谂到系杨枝甘露定系嗰个炖蛋啊？ 嗱，佢系佢唔系液态嘅，佢唔系液态 嘅， 佢 系 变态 嘅。 佢系凝固咗嘅， 凝固咗 系啦，用好多炼奶做嘅。 系咩颜色噶？哦，炼奶 白色嘅， 加咗炼奶嘅杨枝甘露。 个底系白色嘅，面头咧就系有少少卡其色嘅。 卡其色啊 ？Yes， 点解我对 焦糖嗰啲啊？ 类似啦，类似啦， 焦糖杨枝甘露。 唔关杨枝甘露事啊！你咪帮我 edit 噶， 几多个字啊？呢个甜品？ 四个字， 四个字，杨枝甘露咯，唔使啱啱冇 啊！恭喜发财都系四个字。 嗱，你话系帮人送大礼， 系咯， 咁难咁样好似， 系 啊，呢个好出名噶， 好出名 噶。 Anita， 你有冇去澳门食甜品啊？ 我咪食炖奶咯，就系炖蛋白炖奶嗰啲咯。 但 系 佢冇花生粒粒喎，嗬？ 花生炖奶。 唔系花生粒， 有花生粒。 佢话有一粒粒嘅， 佢上面表面咧，有一层咧，碎碎湿湿嘅，好似饼糠咁样嘅。 哦， 知啦，哎呀，我谂下先吓，嗰个叫做。 嗰个唔系得英文嘅，做咩？ 好似人哋咧，嗱，佢表面嗰层嗰啲 咧，我知，但系我谂一时谂唔起，我谂下先。 你俾 系咪嗰个 T 嗰个啊？ 得 啊？ 咩 T 啊？ 得啦得得啊， 得得得得咯， 系咯得得得得， 系啊，佢个表面嗰啲一粒粒嘢咧，好似人哋装修咧刨完之后咧，成个 系 嗰啲咩啊？ 我直情知系边个，但我唔出。 哦，原来你嗰只嚟噶，哦，我未食过嗰只。 头先有间好出名嘅， 可唔可以俾一个字啊？ 我俾个木字你啦。 系咯，咁我就知啦。 木布癫咁样。 Yes， 我头先仲想讲木糠蛋糕添。 佢系用好多炼奶食，整得系。 点样噶木糠布丁啊？ 木糠布丁咪其实 即系震下震下咁啊，嗰啲会喐噶啦，嗰个 咩啊？震下 震 下， 其实唔会震嘅，因为嗰间氹仔好出名嘅，士多卖呢个木糠布丁，佢系一杯杯嘅。 哦，系，我见到啦，见到啦， 系 啊，系啊。 佢好多朋友咧，早些年咧系特登慕名入去呢一间铺头度买佢嘅木糠布丁食噶。 哦，系喎，系葡萄牙美食嚟噶，木糠系用。 我想问下咧， 你讲， 如果今次系咪阿蔡敬文会签埋名俾我噶？ 佢有。唇印送埋俾你啊！唇印都得， 因为其实我上次攞咗嘅咧，我咪话用十廿秒嚟赞你哋嘅，我攞咗一次，咁我嗰啲字好 艰难， 好靓啊！桂花田嗰啲字好得意，好似个人咁样圆咕碌。 系啊 系啊，好靓嘅，写得好靓嘅， 我中意圆嘢。 好啊， 呢个唔系赞嚟噶，佢话你啲字同你个人一样圆咕碌咁样。 好啊， 第二次打嚟嘅。 我今次喺张卡书签埋俾你。 好啊， 你如果想个字， 好靓嘅，你哋字啲颜色咧，个唔同咁样。 即系你想个字系要衬翻个人嘅，咁桂花田继续圆咕碌，我就瘦恩茄咁样。 桂花田嗰啲字好得意。 好啊，咁我叫蔡敬文攞支深色啲嘅墨水笔写俾你啊。 系啊， 蔡敬文，我心目中佢应该。几靓 嘅，啱啊！你心目中系几靓嘅，系啊， 可以上网 search 佢。 系啊，你真系发觉哇，惊为天人真系。 哎 ，Nita 咧，嫁完之后咧，好似食咗十杯木糠布丁咁。 系啊，你有冇听过广播道许秋怡啊？ 喂呀！ 哦，佢系自许秋怡， 几 好啊！ 几好啊，系啊，唔系我哋意思系广播到许秋怡就唔系佢咁样，系啦，多谢你。 我想讲少少嘢， 你讲啊，好啊。 你哋嗰宣传片咧，系咪你哋自己谂，即系大家一齐度噶？ 系啊， 宣传片啊，声带啊，你先 系宣传声带，系系。 唔系我哋问定先，诶，你系赞定弹噶？如果弹咧，我哋就揾外援写嘅。 如果弹咧，我哋话其实系彭仔谂嘅。 系啦，如果系赞嘅话咧，都系彭仔谂嘅咁。系我哋集体创作嘅， 好得意啊！ 好啊，多谢你啊！ 但系咧就仲有，你哋对上一个节目嗰啲宣传带咧就争啲啦，比较 old school 一啲咯，即系要唔要听啊？听几耐啊？嗰啲咧， 唔系等于唔同嘅甜品啊！我哋又有杨枝甘露，我哋又有木糠布丁， 都系好嘅， 全部都系食得落肚嘅甜品嚟 嘅， 多谢你。 都可以啊，惹起咗阿 Anita 留意 嘅注意，冇错， 知道几点播咯？ 系啊系啊，好啦，多谢你 Anita， 拜拜， 拜 拜，你记得攞毛笔写字俾佢咯，记得要衬翻。 嗰个签名笔啊， 系 即系嗰支叫做 心意卡啊，科毛笔啊， 我要问曾家敏借毛笔， 系啊，佢而家要系 dark pink 咁样嗰啲先得啊，唔系 dark ink 嘅系。 够啦， 曾家敏，听埋呢个听众电话先，你系边个啊？系你啦， 系你啦，系你啦， 我姓郑噶。 哦，郑小姐。 系啊，哇，呢个好似打电报咁样嚟嘅，睇下把声， 嗡嗡声。 你系同桂花田对冚咯， 嗱，我呢一个咧又真系送大礼啦，好快 K O 好冇？三个字，三个字， 通常佢咁讲就出事。 唔系噶，三个字，一首歌名，甜品。 哇！ 哇！唔系人人听嗰首歌噶，系咪两个人合唱噶？ 西式甜品定中式？ 西式。 西式甜品 系咁，你就撞啦！有一首歌名系 我唔识喎，西式甜品啊， 系咪合唱噶？我知道嗰个系合唱噶， 系咩？ 合唱嘅咩？嗰首歌唔系一个人唱嘅咩？ 哦，系咪薛凯琪嗰个啊？ 唔系咯，系咪啊？方大同嗰个啊？你讲嗰个中式甜品嚟嘅， 又唔系啊？ 我莫非 嗱，咪衰咗啦？ 系呢个西式定系中诶？即系 咯？ 不如你形容下个甜品啦，田 系咯，你形容 好出名哦，形容下佢震下震下嘅，佢里边咧系有馅料嘅， 系咯， 咁用糯米做噶， 白色噶，我唔系啊，第二样嚟嘅， 唔系用糯米做嘅， 系啊。 咁我想问你嗰个歌名，嗰个歌系 系啊？嗰个薛凯琪嗰只咯， 系咩啊？ 咪三个字咯， 咪用糯米做嘅。 咪就 系 咯， 唔系啊， 咁唔系啊，你听翻桂花田俾贴士你啦，我哋唔讲嘢住啦，你继续讲啊。 三个字嘅嗰个甜品咧，系一咳出，即系一解开少少，哇咁啊，流晒嘢出嚟嘅咁样。 哦，我明我明我明，你要讲明嗰个国语歌嚟嘅，头先我哋嗰个咧估错咗，嗰个广东歌嚟。 哦 ，OK， 好啦，系啦，国语歌啦， 国语歌嚟嘅，系啊，嗰个好正噶，要热辣辣食先开心噶。 哎呀，我 好 唱噶， 咪就 系 啦， 冇错。 Oh my goodness！ 哦，我知， 晒中啊，中第一个字，中第一个字。 Hello， 继续， 李宗树， 系啊，咩啊咩啊， 讲啊， 讲啊，啱噶啦，啡色嘅，啡色嘅，啡色嘅。 啡色 系啊，嗰个 甜品 啊， 西式甜品，啡色嘅佢， 朱古力味，朱古力味 系啊。 跟住咧， 佢 点啊？ 朱古力味流 出嚟喎， 流出嚟啊！佢叫咩 名？ 西式甜品 首歌，嗰首歌个歌名就系呢个甜品啊！ 播紧啊，首歌 俾你估啊！心太过， 你还不想睡？ 心太咩啊？ 心太远 系啊！我谂住俾答案你估噶啦，有心太极啦、心太国啦，同埋心太远啦。好啦，恭喜你系心太远啊！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他不懂心疼，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 嘿，预备。 你总是心太软， 嘿， 心太软。 没错没错啊， 系小齐嘅心太软，都小齐。 系啊系啊，一八七二三八八啊，欢迎。 再出唔出都唔出， 我已经你睇我已经甜晒啦， 睇到睇到睇到，系啊系。 我以为你系方大同，我都喜欢啊嘛，同乜啦？ 你做咩讲咗我题目出嚟啊？吓，你当我谂埋佢一间，我冇料啦， 我 而家 我有我提供， 我讲唔到啦，诶，又似你就讲下啫，讲下啫，好啦。下一位朋友一八七二三八八，你系边个啊？ Hello， 你好，我系 Amanda。 Hello， Amanda。 Brenda， 啊 ，Brenda， 系啊，你想拣咩甜品啊？拣边个出题目俾你啊？ 我拣桂花田。 哎、好彩啫，桂花田靠你啦。 好， 系啦。 嗱，呢个甜品呢就由两个英文字，英文字咧，即系英文词语啦，凑拼一齐嘅。 两个英文， 好简单啊啫。小学唔系小学，幼稚园都会学嘅呢两个英文词语。 两个 系两个英文生字， 词语系生字系啦系啦系啦。 Apple pie 啊，即系嗱，类似咁啦，类似咁啦，系啦。 我真系 咁咧，头一个字三个英文字母，第二个字咧就四个英文字母。 哇，攞命啊！ 嗱，呢个幼稚园一定学过嘅， 一定 而佢哋系同一个嗰个叫。嗰、那个字头啦，即系叫 三个四个啊， 系啦，三个 咁系讲中文定英文啊？ 英文咯， 英文嚟 啦，系啦， 但系又常讲嘅， 常讲嘅系啊， 成日都讲， 佢诶好细嘅，即系佢唔系一碗啦，佢唔系一个一嚿啦，即系佢系 好细粒， 好细嘅系系，即系佢个，因为佢嗰个 size， 我谂到啊，头三个字 egg roll 蛋卷。第四个第二个字， 咩色噶？我咩色都有噶喎，佢又好威，系啊，好趣致嘅，好靓噶。 幼稚园都会 有。好，我知道颜色嘅， 我估我自己知啦。 两个英文字嘅字头都系一样， 都系一样。 嗱，而家好流行噶，去嗰啲工房咧，带啲小朋友去整，要装饰到佢美轮美奂嘅。 系啦，中意乜？ 哇！我完全谂唔到啊，好叻啊你两个 ，Brenda 咧 ，Brenda 点解你会谂到嘅？好叻， 系咪啊？ 突然之间谂起咯， 嗱呢个系咪有钱必学嘅吸曲棘啊？系咪先？ 系啊，不过加埋佢又唔识噶啦，真系吸 棘啊， 都几难啊。 系啊，难啊。 因为咧，你讲咗咩三个英文字母，几多英文字母咧？ 我以为系 egg cut 啊。 系啊，我头先就 egg roll 咯，蛋卷。 唔系，我觉得 egg cut 都 啱。 所以 问 你中文定英文咯？ 系啊，犀利。 咁我哋蛋挞我就会讲蛋挞。咁啊，系咪先？ 我外国翻嚟噶嘛， 哦，系啊，系啊，好叻啊你！ 好啦，叻叻，多谢晒你， 恭喜 晒 ，thank you， 好，拜拜。好啦，下一位咧系小朋友嚟噶，啱晒你哋两个玩玩星期天嘅主持，同佢倾偈啦。Hello， 你系边个啊 ？Hello， 我系 黄乐儿。你系黄乐儿啊？我揾蔡敬文同你玩，好唔好啊？ 好 好嘢！ 哇，真系冇过气啊！ 我真系 我有噶， 乐儿应该都系中意食甜品嘅。你中意食中式定西式噶？ 都中意， 都中意。好 啦， 我希望呢个 你 有 日式嘅， 系啦，三个字嘅呢个甜品，佢系白色嘅，佢系滑捋捋嘅。多数嘅人咧有日啊，唔系应该唔系多数，有热食有冻食都得嘅， 但系最好唔好隔夜食咯，最好系即食，系啦， 即时食，同埋 啊， 笔嘅时候要小心啲嘅。 佢最唔中意喺食自助餐嘅时候咧，嗰啲人咧哇乱咁铲佢咧，真 系 好恨。 系啦，要小心啲，如果你唔小心咁笔佢咧，佢就烂晒噶啦。 嗯， 三个字嘅题啊。系啦， 烂 晒，系啊，有咩甜品？有咩甜品你要细细力片佢上个碗度？ 系啊，白雪雪噶，又滑捋捋噶。 系啊，嗱，由于咧即系唔系成日有得新鲜咁整嚟食咧，咁样坊间系超市咧都有得卖噶。 哦，都有，都有， 系盒装嘅。 系啊，佢最尾嗰个字咧系植物嚟噶 ，flora 嘅中文。三个字， 有冇人帮你嘢喺后边？ 有冇啊？ 我帮你啲贴纸啊！ 好啊，最尾个字系个花字嚟噶。 系啦，滑捋捋嘅系乜乜花咧？ 系 西兰花、 玫瑰花、 椰菜花、百合花， 仲有咩咧？ 甜品咩咩花？ 咩咩花？ 滑捋捋、热辣辣、冻冰冰都食得。 口花花， 系 口花， 系啦。 你食过未啊？ 食过 食过咯。 你中唔中意食啊？ 喜 欢喜欢咁就好啦，真系 抵奖你一份礼物噶， 唔 系嗰个唔系礼物嚟，我哋心意卡， 心意卡 都系都系 我哋嘅心意嚟嘅， 我哋嘅心意啦， 好唔好啊？好啦，多谢你， 多谢晒你电话，有机会玩过， 多谢你， 拜 拜，拜拜， 咁正可以打我嚟玩游戏咯， 系啊，好啦，到我哋自己玩埋佢啊，咁咧我谂到嗰个甜品咧，你睇个样好似中毒咁样嘅。你睇佢样好似 同你 个 样一样啦， 叫曾志豪 做咩做咩，同你样一样。 有阵时你见到佢啲颜色好似中毒咁样噶，系啊。咁咧，同埋咧，你第一次睇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哎呀，好似一个汉堡包咁样噶， 汉堡包咁嘅样嘅，佢外形一层层啊。 漢堡包是怎樣樣的？ 漢堡包就是有個包面、啊、有包住 有 芝麻咯。 總之你漢堡包咪有嘢， 係啊，夾住 夾住噶嘛。咁呢個甜品咧，啲顏色好似中毒咁樣嘅，係啦。 哦、即係又藍又綠咁樣啊？ 係啦。 哦，好細個嘅。 好細個嘅。 有兩隻動物嘅。 係，你可如果用中文嚟講嘅話咧，就有兩隻動物嘅。 系啊，点可以用中毒嚟形容咧？我喺度 嗰啲颜色真系我每次见到都觉得哇，绿成咁啊！ 系咪因为我哋太年轻，所以我估唔到啊？ 你话咧？你话咧？一系就你，一系你个妈虐待你，唔俾 你 食，系啦，冇带你见过世面。 虽然真系 系啦， 中毒 啲颜色啊，好鲜艳噶。 你 又 有动物鲜艳，鲜艳啫，好七彩颜色嘅。 女士至爱啊！ 但系你见一口已经咬晒， 一口又甜， 有两只动物 细细粒咁样，系啊，三个字。三个字，头两个字，头同尾系动物，系啦，系啦，中间系个卡字嚟嘅。 蛇猫狗 咩事啊？你 马卡龙， 马卡龙啊？ 点可以 中毒咩？ 啲颜色啊嘛，嗰啲蓝又绿又黄咁样啊嘛。 除咗我都唔食马卡龙嘅。 好啦好啦，咁我哋又多谢晒大家嘅参与啦。听日咧我又开始又放假 啦 噃。 系啊，下个礼拜一见你啦。 好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